星期一咧，对于好多打工仔嚟讲咧，可能系周末之后嘅第一个工作天。当然啦，如果有好多人咧，好似我咁样咧，星期日都翻工嘅话咧，基本上一个礼拜七日咧，都冇乜分别话边一日系工作，边一日系休息嘅。不过我觉得咧，心态就好紧要嘅。我自己就习惯咧，每一个朝早一起身嘅时候咧，都好似啲电脑咧揿咗个重新开机制一样。无论系心情上啦，或者系工作压力上，甚至乎系即使琴晚失眠啦，瞓得唔好，有好多嘢咧谂住都好咧，都要叫自己喂 restart 啦，系时候新嘅开始来临啦。我觉得咧，将一啲负面嘅情绪同埋负能量掉走咧，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事嚟噶。无论系每一日咧工作嘅开始，还是系迎接每一件工作嘅新挑战咧，去除一啲旧嘅唔好嘅情绪或者一啲唔好嘅地方啦，甚至乎系戒掉咗自己个人嘅坏习惯同埋一啲不良嘅感觉啊，咁咧都可以令到你之后嘅工作更加顺利。永远记住，即使你之前遇过几多嘅跌跌碰碰或者系一啲唔如意嘅事情都好啦，所有嘢咧都系可以自己再去努力建立翻所有嘢嘅，所以继续努力，加油啊！机会咧，除咗人哋俾你之外，自己都要俾自己嘅，永远都唔会有迟嘅一日啊！如果你可以及时开始进行一啲新嘅计划，咪会早啲成功咯。 闹哄你若会告终，感觉就变空，空似是街边的风，冬或还是痛，拥抱着晚风，怎算是抱拥，不敢在心中汹涌，你被落你面容，你在情动，在这夜多么的想你，明明明白不应再想你，爱吧就来爱爱我吧，用我一晚自尊去换你，在这夜 从来没这么 朝头早咧听呢一种咁放开个喉咙去唱嘅歌咧，都有一种好精神爽利嘅感觉吓。今日咧嘅天气预测咧，讲一讲俾大家听先。今日咧就大致多云嘅，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稍后咧就转吹北风啊。晚上咧会稍凉嘅。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早晚咧天气稍凉，好有一种秋天嘅感觉啊。如果你咧而家已经出咗去嘅话咧，唔知道你喺出边感受到嘅自己体感嘅气温咧，又似唔似系觉得系25度，同埋咧其实都唔算太干燥啊，暂时咧都系相对湿度系84%嘅，咁啊体感同埋实际嘅温度咧可能有少少唔同啊，有时不过咧就注意住天气预测啦，咁啊帮自己咧带定一啲咧可以进可攻退可守嘅衣物，例如系围巾啦，或者系一啲薄外套，咁啊当咧早晚凉嘅时候咧就可以披上，以免着凉啊嘛。 我是 Barbie 林慧，朝头早呢，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呢，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㗎啦。因为呢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话啦，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嘅，点可以唔努力啲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每个人咧嘅嗰一首朝头早想听到嘅歌咧都唔一样嘅，不过我相信喺你心目中总会有一个咧，你觉得佢俾到你正能量嘅太阳喺身边嘅。 每次一想起你，暖意透心上，像长秀发伴清新的脸，柔情意骨强。你送我带着笑意，我已充满幻想，一双灵魂之窗， 灵魂之窗 极漂亮， 极漂亮。 原来你也怕偷偷想我，与我也一样。为何见我会不知不觉忘形和紧张？暗暗里彼此欣赏，一颗心已奉上。这点爱藏于心， 藏于心， 留于心。像是月亮，又像太阳，告诉我方向。谁是我所想 ？My love， 浪漫在逐渐地酝酿，但愿夜更长。忘掉那紧张，曾对镜说出一千次我爱你这话，为何碰见却偏偏感到难为情害怕？每晚也悄悄盼你会给我电话，仿佛隔层轻纱。像笑话，旁人却替我招架，代替我说这话。盼来与你的对话，是我如何潇洒？你说你早感到，我心正念挂，这一切如烟花，闪出醉人火花。像太阳，告诉我方向。谁是我所想 ？My love， 浪漫在逐渐地酝酿，但愿夜更长，忘掉那紧张。轻轻地挽着你手。还深深一吻如密友，愿一生分享乐与忧。My love， 像是月亮又像太阳，告诉我方向。谁是我所想 ？My love， 浪漫在逐渐地酝酿，但愿夜更长，忘掉那紧张。 一连送上的两首作品分别有来自林忆莲的《没结果》和刚刚听过来自黑勤的《你是我的太阳》。 当微风随意吹乱她的头发，她并不在意身边世界的嘈杂，只想着自己生命中的变化。还有十五分钟才午休，从早到晚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过，安定的日子不就是幸福，忘不掉他在心里做过的梦。把今年农历三月的炮弹满二十二，刚甩开课本要离开家看看这世界，却发现许多烦恼要面对。他常会想像空车再不来就早已走路，哦，他开始明白等待未必有结果，一个人也能走上梦的旅途。 这首歌我自己很喜欢的就是他都很现实地说出人生活上都会有不同的烦恼的。可能你每天擘大眼的时候就想起有很多琐碎事大事小事你都要忙着去准备去做。不过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呢？剩下来的给你听一听想一想。 他常会想我能回到那年太一直啊，只需要好好上学生活单纯没有愁，笑着想过未来，哦，他应该得到幸福，如此的简单。 有没有实现？ 用一种咧对爱情放手，希望对方得到幸福嘅态度去讲下人生，唔知道你又可唔可以适用喺你自己嘅感觉呢？ 旧梦不需记，逝去种种，昨日经已逝。从前人渺，随梦境失掉，莫忆风里泪流怨别离。旧事也不需记，事过境迁以后不再提起。从前情 这个主旨和歌名非常之啱啊！每一日瞓醒，每一个星期的新开始，将一些旧的不好的情绪和一些负面的感觉全部抛走，一个新的开始是给自己一个好好的心理准备，迎接未来的新挑战必须要充满着正能量和期盼着我们的未来。 旧事也不需记，事过境迁起，从前情爱何用多等待，万千恩怨让我尽还你。此后人生漫漫长路，自寻路向天际纷飞。他日与君倘有未了缘，始终 大人话细细个佢就听蒲明心噶啦。化身成为机械人，一句活着活像蒲明心，透露了这位机械人都有听过蒲明心的故事，也都在对方的故事之中尝试解读爱情与人生。作曲 Kiri T， 填词周耀辉，编曲蔡德才，监制蔡德才、麦俊龙。上榜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郑安琪七七三三一二，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高仲礼报道新闻。有市民昨晚在旺角聚集，弥敦道等多条马路受阻，警方曾经施放多轮催泪弹驱散。弥敦道在昨晚十点过后通车，但警方没几耐之后再施放催泪弹。通车之后，警方差不多同一时间在弥敦道近亚街老街筑防线，有人起哄，大批防暴警员突然推进，之后平射多枚催泪弹，又向记者方向喷胡椒喷剂。示威者是在入夜之后开始到旺角一带聚集，旺角港铁站一个出入口有人掟怀疑汽油弹，旺角站和油麻地站先后关闭，防暴警察其后沿弥敦道一带推进，期间施放多轮催泪弹，一名记者脚部受伤。另外几名蒙面示威者在油麻地殴打一名怀疑是警员的男子，男子瞓在地上，头部受伤。本台摄影师昨晚采访期间，防暴警察阻挠和推撞，尝试强行扯低他的面罩。另外，一枚催泪弹射进一间药房，店内一度满布白烟，货架上有催泪弹壳，周围有熏黑痕迹。港台发言人表示，本台新闻部摄影师昨晚在旺角弥敦道采访期间，被防暴警察阻挠和推撞，并强行扯面罩。在继续采访期间，警员向一群正在采访的记者喷蓝色胡椒喷剂，本台摄影师亦被正面喷中。摄影师当时有带记者证，并身穿印有港台标志的反光衣，摄影机亦贴上港台的标志。本台强烈谴责警方使用不必要武力，粗暴干预记者正常采访工作。记者采访期间有实际工作需要戴上防护面罩，当时警方经已施放多次催泪弹，本台对摄影师的面罩被扯，而警方却没有合理解释，表示极度遗憾，促请警方彻查，并呼吁警方克制，尊重新闻自由和记者采访工作。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说，情报部门追踪一年，确定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领袖巴格达迪在叙利亚境内藏身处，为美军提供重要信息。伊拉克声明表示，确定巴格达迪在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藏身处后，与美军合作和采取军事行动。伊斯兰国2014年占领伊拉克摩苏尔之后，巴格达迪宣布建立横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哈里法国，之后多次传出巴格达迪的死讯，但都未获证实。智利总统皮涅拉计划撤销紧急状态，不过智利反政府示威未完全平息，两日之前估计仍然有过百万人游行，要求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智利持续一个星期的宵禁亦在当地周末结束。皮涅拉在社交网络表示，派驻2万军警在街上驻守的措施将会结束。皮涅拉早前要求所有部长辞职，重新组织政府，但外界未能评估重新组织内阁是否可以平息示威。智利大规模示威持续超过一个星期，估计至少19人死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天气稍凉。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六二一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等我考下你的退休常识先。 好啊。 退休之后想自制长粮可以点做呢？ 参加安老按揭计划，个个月有钱收。还可以成世住返喺自己层楼。 醒目，除咗安老按揭仲有咩方法呢？ 白梦囉。 错，系咪终身年金一样做到自制长粮，成世个个月有钱收，咁就可以安心退休啦。安老按揭或年金，自制长粮自安心。查询热线25360136。 早晨，早晨，早上时间嚟到咧六点三十五分啦，收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时段《晨光第一线》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啊、相信很多人咧呢一个季节咧都会有一啲自己偏爱中意食嘅食物啦。咁啊，唔少人咧都有讲话啊，自己都几中意食大闸蟹呢样嘢嘅。咁但系咧，到底有啲乜嘢人咧系适合食大闸蟹？有啲乜嘢人咧系食嘅时候要特别注意咧？大闸蟹呢一样嘢咧，到底系有营养多啲啊，定系对我哋嘅身体咧有机会构成一啲嘅危害多啲咧？吓、啊？今日咧打开报纸嘅时候咧，就见到有关于咧介绍大闸蟹嘅一啲营养啦，同埋咧有啲人士咧要小心啲，避免咧就系食用过量嘅吓。咁首先讲个营养价值方面啦，其实咧大闸蟹就有好多个营养噶，咁啊例如咧蛋白质啦，讲到咧就系蟹肉咧就有蛋白质，而且咧系低脂肪啊。相较其他嘅肉类蛋白质来源嚟讲咧，其实佢嘅脂肪含量咧系算低嘅，热量亦都系比较低啦，亦都系补充蛋白质嘅良好飲食来源之一嚟嘅。另外咧，亦都含有呢个微量嘅元素啦，螃蟹咧有呢个钙啦、磷啦、锌、铁等等嘅微量元素，而钙啊、磷咧就可以咧有助于修护呢个骨骼嘅强度。另外咧，锌就可以强化免疫系统，而铁咧就可以预防贫血啊，适量咁摄取咧系可以维护身体健康嘅。另外咧，佢嘅外壳亦都有呢个嘅甲壳素啦，可以咧就系吸咗富油脂啦，促进胆固醇嘅排出嘅。而虾红素咧就可以抗氧化啦，可以清除体内嘅一啲自由基啦，亦都有助改善视力同埋提升免疫力嘅。虽然咧讲到好似有好多嘅好处咁样啦，有营养啦，亦都有一啲嘅微嘅呢个元素啦，可以帮助呢个身体有好多个机能嘅。不过咧吓，有啲朋友仔咧，特别系一啲嘅慢性疾病嘅人咧，就应该要避免过量进食。因为咧呢个嘅蟹黄啦、蟹膏胆固醇含量都比较高啊，咁所以如果咧系有心血管疾病啊、高血压、高血脂嘅人咧，就应该少食，甚至乎咧最好就唔好食啦。另外咧，讲到咧，螃蟹亦都系属于咧系高蛋白嘅食材，所以如果咧系有肾病啊或者系痛风等等嘅问题咧，就真系注意啦。唉，最好咧即系少食啦，咬一啖半啖试下过瘾都 OK 嘅。不过咧，如果真系过量咁样服食咧，就真系唔好啦。可能咧有啲朋友咧系非常之中意食大闸蟹嘅，有听中医师讲过咧，其实都属于系比较凉嘅食物啦。咁所以咧，真系如果要食嘅话咧，就即系叫做少吃多滋味啦，唔系一定要食好多嘅，少少少少咁样叫做浅酌下都 OK 嘅。不过如果真系过量嘅话咧，就真系顾住自己身体啦，睇住最紧要咧就系身体健康啊嘛。呢首作品咧拣嚟就系送俾一啲啦。哎呀，如果我真系有头先嗰啲嘅问题食唔到嘅话，送呢三个字俾你啊。 莫再悲，莫再伤，遇到悲哀又夸张。谁亦要经风雨浪，谁遇挫败不受伤。逝去的莫再想，路正崎岖更漫长。何用叹息风里望，宝贵光阴笑着亮。愁和哀风雨伤，不会天天都探访。用幻想与梦想编织那远大理想。斜阳好花正香，跟那寂寞卧着唱歌声，一句句跳跃屏障赴远方。默默的分享，默默的欣赏，路上一切美丽放。人生总会碰着悲哀苦恼，为何流泪汗？幸运不稀罕，热泪 里不轻躺，愿做真正的硬汉，何必口说快乐，心中一个样。 莫再悲，莫再伤，遇到悲哀又夸张，谁亦要经风雨浪，谁遇挫败得受伤，逝去的莫再想，路程崎岖更漫长，何用叹息风里望，宝贵光阴笑着亮，愁和哀风雨伤，不会天天都探访，用幻想与梦想编织那远大理想，斜阳好花正香，跟那寂寞和着唱歌声，一句句跳跃屏障陪远方，默默的分享，默默的欣赏，路上一切美丽放，人生总会碰着悲哀苦恼，为何流泪看，幸运不稀罕，热泪不轻淌，愿做真正的硬汉，何必口说快乐，心中一个样。愁和哀风雨伤，不会天天都探访，用幻想与梦想编织那远大理想，斜阳好花正香，跟那寂寞和着唱歌声，一句句跳跃屏障赴远方，默默的分享，默默的欣赏，路上一切美丽放，人生总会碰着悲哀苦恼，为何流泪看，幸运不稀罕，热泪不轻淌，愿做真正的硬汉，何必口说快乐，心中一个样。 真系嘅，食唔到大闸蟹都莫再悲啦。学阿 Lam 话斋，即系如果你真系咧觉得好想食而又好想贪食嘅话咧，咁啊话俾身边嘅朋友知啦。不过咧，大家为咗健康着想啦，都可以讨论下有啲乜嘢食物咧系大家都唔适合食，又或者咧揾一啲大家都可以健康齐齐进食、大啖大啖食嘅嘢，咁咪仲好。 我 Barbie 林慧的 Good Morning 呢，就是当我朝头早起身擘大眼的时候呢，第一个见到的呢就是我女女啦。如果我见到她还是瞓得好香甜的话呢，我就会觉得有一股暖流流遍我全身，令到我觉得呢整个人都好温暖，整朝早都好开心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今朝早咧，而家室外录低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84%啊。咁啊，今日咧到底有啲乜嘢好嘢食咧？头先就讲咗，有啲嘢咧可能真系要避忌下，唔可以咧，即系太贪食啦。啊，不过今朝早咧，小白请嚟嘅 KOL 可能都会介绍到啲好嘢食俾我哋。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日日忙，想补下，有冇计啊？ 唔使下下补嘅，听住我哋职场便当，一定帮到你啦！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KOL 星期一嘅时间啦，继续有我哋职场便当，邀请到，哇，啲食物啊好食到个个都想啜佢两啖，嘴佢嘅咪咪 chan 啊！ 即系嘴我煮嗰啲嘢啫，系嘛？ 乜都想嘴啦，你煮得咁好食， 咁正咩？ 梗系啦，上个星期嗰、那个鸡扒啊， 系， 哇，高丽菜沙律鸡扒都已经食到嘴舐舐啊！ 系啊，滴晒油啊个嘴， 滴晒。学你话斋，嗰个鸡咧本身即系煎下佢， 系。 啲香味都出晒嚟，但我发觉咧咁样啊，妹妹唱，我食咗一个星期啊， 系 食咗一个星期呢个鸡扒，我就发觉咧，我开始觉得啲鸡嘢太多啦，有冇办法 少啲肉啦？要开始系咪啊？ 菜我觉得好高丽菜，我真系仲系好中意食嘅，因为真系食落去好爽口嘛，系咪先？ 嗯， 因为有冇其他配料帮下手配下个鸡？唔要鸡，要其他得唔得啊？ 整个懒人饭咯， 系因为啱我， 系啊，整个懒人饭， 冇人系最懒噶啦， 系啊，菜饭我介绍过啦，但系咧，大家有冇试过用高丽菜咧？其实都好 work 噶， 高丽菜 即系一样系椰菜啲 friend 啦， 系 啦，又系将佢切幼佢，摆埋落个饭嗰度， 一齐整， 一齐整， 一齐煮个饭， 系啦， 咦，高丽菜。 菜菜飯我冇試過喎， 甜到不得之了， 真係㗎？ 係啊，因為本身椰菜好甜啊。 平時係用咩嘅菜飯？用 通常小棠菜啊、 小棠菜 白菜 啊， 嗰啲好綠葉嗰啲啦。 係啊， 係啊，高麗菜嗰個特別咧，就係佢會咬落去，我會形容 juicy 啲啊，因為個菜有嗰個厚嘅質地啊嘛，佢 keep 住嗰啲水分啊嘛，係啊，咁然後我會再推介，如果用高麗菜就可以擺啲菇落去啦，任何菇啦，雜菇你中意食咩菇都得，咁其實呢兩樣嘢加埋咧就已經。两样都湿湿地啊，咁个饭小朋友食又得，你大人食又得啦，系咪懒人饭先？ 系咪 靓正？ 系咪乜嘢菇都得先？ 我就中意好少沦落金菇嘅，我就怀疑系啦吓，即系嗰啲猴头菇吓死人啦，吓死人咩？冬菇啊，冬菇又得啦， 好大只嗰啲， 好大只嗰啲打边炉任何嗰啲菇都得啦，系啊，鸡髀菇啊嗰啲，任你中意食咩菇都得。 但系啲菇咧，我发觉有阵时咧，如果就咁普通煮咧，好容易有一阵 噏味， 系啊， 系啊， 咁如果我一齐搞埋呢一个饭嘅话，啲菇又会唔会嗰啲噏啊除埋落嗰啲饭度嘅咧？ 嗱，所以咧我就会推介大家咧，一定要将个菜同埋菇咧，我自己煮法就会系咁嘅，就会过一个镬，炒一炒佢先，而炒嗰阵时， 干炒， 落好少好少油，系啦，其实干炒都冇所谓，因为佢哋会出水嘅，嗰啲水都唔会令你黐镬， 估唔到啊， 系啊， 菇咁轻飘飘嘅嘢咧， 系啊， 哇， 佢里面全部都系 水 分嚟噶， 都几多噶， 系啊，所以你炒炒佢咧，佢个水亦都会拎咗出嚟，咁你喺佢煮个饭嘅时候，你都拿捏到佢个水分多啲，咁同埋最紧要系俾啲嘢喂下佢啊，我俾啲咩喂佢咧，又系我最中意嗰样啦，花雕， 花雕。玫瑰露 系啦，由得你啊，中意玫瑰露，我中意花雕。总之滴两滴酒，同埋可能啲蒜蓉落去炒。咁你谂下，即系一个蒜蓉杂菇菜饭，有咩可能唔好食啊？ 哇！咁嗰个菜饭，我应该系个饭系煲好咗之后先抌埋个菇。 唔系一齐，你即系你预备咗呢个菜同埋菇嘅料。咁你洗好米，然后将佢就捞埋，将嗰个菜个菇啊捞咗落个饭度。然后就一齐揿制煲就得噶啦。所以咪叫懒人饭咯，仲要翻。转头咩？唔使噶啦。 需唔需要咧落嗰啲，譬如鸡汤啊？ 冇所谓。你想浓味啲嘅，你咪落嗰啲有味嘅汤咯。 嗯、 如果唔系你嗰、那个就咁，你炒嗰阵时落少少盐都有味，甚至唔落都得。咁你食嘅时候，你都觉得啊，想有啲味嘅，你可以滴两滴豉油食嗰阵时，好似煲仔饭咁咧。 哦，嗰啲煲仔饭豉油都 系啊。我就几推介，如果整呢啲懒人饭嘅时候，尽量唔好喺个饭度有味嘅。你自己后边加味，你仲有得拿捏。如果唔系成煲都咸到癫咁样咧，食又唔系，唔食又唔系。 哦，呢个真系几好。 原文同炒菇咧，我你落一落味咧就好难拿捏噶啦。一落咗盐，落咗时候个菇咧就会有时有酸味啊，有时嗰阵噏味仲出，你好难拿捏噶啦。所以我建议落酒就系咁解咯。 系咁咪可以令到啲味啊鲜。 冇错，你又辟咗一阵菇味，又提鲜咗一阵味咁样啦。 好嘢、 啊，介绍错呢个懒人饭。 除咗呢个菇之外咧，譬如话我想整个细细地嘅汤，用菇又得唔得噶咧？ 菇整汤， 滚汤咁得唔得？ 梗系得啦。杂菇真系好好用啊！系啊，杂菇你其实如果用干嘅意大利菇啊， 咩样噶嗰只？ 好似冬菇切晒片咁样，系啦、啊，你用佢其实你买日本超级市场都有嘅，系、啊、日本叫做咩咧？松露啊！ 哦， 系啦，嗰种咁样嘅菇系啊， 嗰啲 松茸嗰种 系 嗰啲 friend 啊，嗰啲干嘅菇咧，又系屋企一定要常备嘅，即系我 嗰 只 菇我比较少买添， 嗰只菇真系常备， 要常备， 嗰只菇真系常备，即系如果你有嗰啲菇啊，有有嗰啲紫菜物体啊，咁佢系常备，常常有汤饮噶啦， 哦， 即系等于好似面豉汤，你总有一两包喺度，开水就饮得，其实就系咁简单，呢个菇我就永远常备嘅，系啊，所以你头先话嗰个饭，如果你可唔可以加啲汤啊，鸡汤啊，你觉得鸡汤太浓，你呢个菇汤都可以嘅，系啦，咁样咯， 几好、啊，跟住个饭一路食落去嘅时候，又有头先讲个高丽菜啦， 系啊， 嗰种 juicy 嘅感觉啦， 又有香菇味啦， 又有香菇嘅味啦，跟住食落去其实就已经唔使再另外搵餸噶咯， 唔使噶啦， 净系食饭都已经得噶咯， 咁你头先话清清地啊嘛，想食得鸡扒多啊嘛， 啊你又啱、啊， 咁咪清翻啲， 我觉得最好系咩咧？最好就准备定啲材料， 系 啊，准备定你中意鸡汤有鸡汤啦，准备定啲菇啦，你可能灼略咁样洗一洗过佢，跟住准备定啲高丽菜，整好咗噶啦，跟住搵个保鲜袋挤起佢先， 系。 然后最好公司有个电饭煲， 翻到整都得噶。 哇，翻到就系揿掣嗰下，然后咧就准时十二点几嘅时候，哇，一 闻到啲菇嘅香味， 真系一齐放饭嗰下，哇，我谂呢个真系冇得输。 系啊系啊， 即场便当唔系净系拎个便当翻去， 系啊， 直头翻去先煮都得。嗱， 大家头先留意一下，小白嘅推介咧个菇系要洗嘅，我个菇就好少洗嘅，系啦。 又俾你捉到我啲 错。你咁样晨早流流洗完个菇翻去噏几？几个钟打开的时候，你会得到什么结果？不想吃， 同埋啲菇咧本身都已经系菌嚟， 系啦， 跟住再呕多几个菇，呕多几个菇出嚟， 唔使担心，啲菇真系大菌食细菌啊！你话我话啦，系啊， 细菌当补品啦。 椰菜真系可以咧，我哋常备喺屋企噶，所以有时夜晚晚咧翻到去先至想食菜咧，即系如果你摆生菜嗰啲唔摆得几耐，椰菜、黄芽白呢啲菜真系好襟摆，所以即系常备喺雪柜，想有粒菜咧，就买两粒呢啲摆喺度都有菜食噶啦。 有啲菜啊，真系学阿咪咪 Chang 话斋嘅，常备嘅 OK 嘅，唔使惊话摆喺个蔬菜个雪柜嗰格。搞定，随时拿出嚟用。 系啊， 系啦，好，今日朝早唔该晒，咪咪，拜拜， 拜拜。 忍唔住要揀呢一首歌咧，就系摆喺呢个环节嘅后边，因为咧阿小白头先话觉得阿咪咪嘅嘢食好食到咧，大家都好想揽住佢啜几啖啊。揀嚟呢一首歌，唔知道咧，真系可以绑住男人嘅胃，系咪真系可以绑住佢嘅心啦？吓，成日都听到人哋讲呢句说话，睇嚟我都要精进下自己厨艺先得啦。 曾自问样子真太笨，曾自问外表都不怎么吸引，却妄想跟你同行，请你明白我已暗中因你倾心。越不敢发问，人越近，越不敢将我心拉近。我的心窝已下沉，心里留住了自由苦困。如何在你心窗一角，朦胧呈现我的爱？纵使骤晴骤雨，怎管纷纷暗。在你窗外徘徊，任这风吹雨打去，我仍然情愿更甘心不悔恨。让风光依你，无奈地让他将欢欣交给你，我的悲伤都求你痴情，宁静里让我可跟你一起，沉默地任痴心塌地，沉默地在唏嘘中送走希冀，剩我空虚中忆记，仍在偷偷想你。如何在你心窗一角，朦胧呈现我的爱？纵使骤晴骤雨，尽管纷纷暗。祈求在你窗外徘徊，任这风吹雨打去，我都甘心，我都甘心去等。 送上呢一曲嚟自 Raiders 嘅《倾心》啊。硬系觉得咧，朝头早咧好啱听呢一类型嘅作品，唔知点解啦吓。作为一个星期嘅新开始，星期一啦，七点钟就快就来临啦。唔知道呢一个时候咧，会唔会系已经系密锣紧鼓准备出门口，定还是系已经喺上班嘅途中咧？ 既是决定要走，不想相强。心思挽留仍无望，不服全幻想，最山亦平常，不必多说盼望原谅。快乐此时已经走失方向，他跟爱神同流浪， 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锁定二比一胜局，全取三分。至于亚仙奴主场面对水晶宫，领先两球底下被逼和二比二。曼联状态逐步重回正轨，作客诺域治以三比一轻胜，系今年二月以嚟首次喺联赛作客赢波。狼队作客一比一逼和纽卡素。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料一股季候风补充会在晚上抵达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天气稍凉。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music take mine,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Two。 乜嘢运动参加咗二十分钟血压就会下降到正常水平？乜嘢运动参加咗两星期心肺功能开始提升？乜嘢运动参加咗一个月患心脏病嘅机会开始减低？咪就系全港吸烟人士一齐参加嘅戒烟运动咯！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变强。 莎士比亚 文学， 柏拉图 哲学， 李白 文学， 笛卡尔 哲学， 上保罗沙特 文哲文文学哲学哲 文又得，哲又得。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今集倾下文学、哲学点分界。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早晨啊，7:07啊，欢迎你听紧嘅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啊！早晨 ，Bobby， 早晨啊， 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早晨早晨啊，今日咧天气。一阵要叫阿彭爷睇一睇，因为都好似啱啱翻嚟嘅时候有少少毛毛雨啦，咁有啲雨粉粉咁，唔知一阵停雨未，定还是咧再落得大一啲啊吓，咁都系紧要睇下星期一嘅早上咧有冇兴趣啊食个早餐，咁但系咧呢个早餐咧就真系要认真一啲啦，关于咧卫生署嘅出一个新嘅报告啦，呢个报告咧就系话咧唔建议一啲学童系唔建议。一啲学童咧食以下嘅早餐咁、样，咁如果阿 Bobby 咧帮自己嘅小公主咧预备呢个早餐嘅时候啊吓，咁啊避免呢几种嘅食物啦，咁啊因为入边咧都劲多嗰啲反式脂肪啊，同埋加工肉类咁样，咁啊单单讲呢一个，可能你已经会估到咯，加工肉类，但系关于早餐类啊， 即系午餐肉啊，肠仔嗰啲啊， 类似啦，就系、菠萝包同埋肠仔。底包咁样咁啊，菠萝包咧主要成分就系脂肪同埋糖啦，就欠缺咗蛋白质啊，令到营养咧就唔太平均嘅。咁啊，至于肠仔包头先讲过啦，咁啊就系呢个反式脂肪啦，咁样好啦，咁。嗱，呢啲腸仔包或者叫做菠蘿包咧，都叫做包點類別啦。咁有陣時咧，我哋中意食一啲中式啲嘅早餐嘅、哦。咁特別咧，好多朋友仔因為貪快啦，就喺便利店啊，便利店嗰度買早餐食。有陣時便利店嘅早餐，你覺得最唔健康係乜嘢啊？ 便利店早餐係有咩食嘅？其實我真係好少去 啊。有撈麵喎，係啊。 咁呢啲都已經唔健康啦，係嘛？ 係啊，其實便利店嗰啲早餐真係麻麻地啊，包括有呢個蒸燒賣咁樣咯。但係蒸燒賣其實都真係幾唔好下嘅。咁佢都有講啦，即係話呢個。蒸燒賣咧就已經被衛生署咧認為啊指示咗係避免選擇作為早餐嘅食物之一，因為咧高鹽分啊，即係高鈉質啦咁樣，鈉質就係一個比較學術啲啦，咁大家都聽得明白就係高鹽分咁樣。佢話燒賣咧就係加工食物嚟嘅，咁啊腸粉嘅成分咧就係澱粉質，但係咧就好似食緊飯一樣啊嚇，而食嘅時候咧總係喜歡咧即係唔會單單咁樣食嗰啲。 豬腸粉噶嘛，即係會加甜醬啊。 哎呀，嗰啲醬先至都係好肥嘅，其實 係啦，嗰啲醬咧就係自肥嘅元兇啦，同埋即係你作為大人都 OK 啊，咁但係小朋友就咁細個就攝取呢一啲就好似真係唔係太健康噶噃。咁啊除咗燒賣腸粉之外咧，仲有一樣嘢咧都係避免嘅。啊，就係咧呢個甜蛋糕啊，即係傳統咧，我哋僆仔好中意食咧，去到超級市場有個石子兜兜住嗰啲咧，有朱古力味啊、咖啡味啊， 係咪都有好多 cream 喺入邊嗰種啊？ 唔係，佢係單單一個人名嗰只牌子類似嗰一隻嘅蛋糕啦，咁啊唔建議食係因為咧脂肪太高啦，而且咧冇飽肚嘅感覺嘅喎， 食完好似仲好想再食多一嚿嚿， 係啦，好似食咗陣風咁樣咯，咁所以佢話市面上咧，即係營養師都講啊，市面上有更加好嘅蛋糕嘅選擇，就多過啊，即係 rather than 呢一個叫做石子嘅超級市場雪凍咗嘅蛋糕，同埋舊時細個咧記得攞呢個石子兜嘅蛋糕出嚟食咧，咁切嘅時候咧好硬喎。 係啊， 你中唔中意食噶？ 我麻麻地， 我細個幾中意食噶，係啊，因為好似。好似几好食咁啊！ 但我感觉咧，我听到欧头先讲嘅呢一个列表咧，都系嗰啲比较赶时间咧，即系随手买啦，买个包又好，或者买兜烧卖又好，嗰种咁样嘅习惯啊。 系啊，如果能够早少少起身嘅话咧，可能先可以预备到一啲好啲嘅早餐啊。咁啊，卫生署啊，唔系。淨係叫你唔食啲咩嘅，咁佢有講一啲你該食嘅嘢， 有乜好建議啊？ 係啲 basic 嘢嚟嘅，生果啦、煎蛋啦、五谷類嘅早餐啦， 都係要早啲起身自己整啦。 係啦，都係要用啲時間咁樣，所以咧，喂，聽到收音機嘅你咧，起身咧，如果你想食個靚早餐咧，一係就出街食，一係咧就呢一刻起身，可唔可以咧食啲健康一啲咧，就唔好再沉淪喺嗰張牀嗰度啦。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啦，7:12啦，咁交通方面交俾咧 Sammy 早晨， 早晨啊，大家好啊，咁先同大家讲下隧道方面先啦，咁现时咧红隧嘅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嘅车多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咧即系出九龙啦，龙尾就排到电话机楼，咁路面方面咧就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都系慢车，龙尾就排到去果栏，咁继续咧同大家讲下港铁方面嘅消息先啦。港铁咧各线除咗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啦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啦系会提早喺今晚11:00结束嘅。咁另外机场快线方面，由11:00开始至到尾班车咧，净系只会提供香港站至到机场站来回服务。咁就係咁啦，今日都幾好啊！係 暫時呢一刻 OK 啦， 暫時。 我哋嘅交通情况同天气都真係瞬息万变啦吓，咁即係几时封路、几时解封啊、几时坏灯啊、几时啲港铁站开返、几时提早关闭，咁留意住啦，我哋交通组啦真係劳苦功高呢段时间。唔该晒你哋， 唔该晒。 咁至于呢天气方面，请阿彭爷出嚟先。彭爷早晨。 早晨啊。 喂，早晨啊。早晨芭比。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吓，喂，今日咧星期一咧，朝头早一起身咧，即系出街啦，翻工翻学嘅朋友，应该好似同阿彭姐一样啦，都会感受到咧，都有一阵嘅凉风吓。今朝早都始终都系入秋啦嘛，咁一早一晚咧，自然都会天气会比较凉一啲嘅。不过凉咧就系嗰种嘅感觉咧，对于我自己嚟讲咧就系舒服嘅。但系咧，我知道有啲朋友咧好早咧，即系喺呢个7:00嘅時間咧，都會好醒目咧，自己會摟翻啲嘢喺身嘅，即 係 驚住會即係攝親啦，或者係著涼啦嚇，點都好啦，即係懂得照顧自己都係好事嚟嘅。咁今日咧個天色咧就麻麻地嚇，雖然咧即係天光啦啊，咁但係咧就雲量比較多一啲。今天見到咧，抬頭望咧，嗰個天空上邊嘅雲咧，嗰個嘅雲層咧，係嗰種咧係一片蓋過曬嘅嗰一隻。 即系唔系一系一楷楷嗰款嘅。咁、同时亦都咧系夹杂咗有好多啲浓雾。啊！而家个视线咧，系个视野比较咧朦胧一啲嘅， 能见度低啲啊，系咪啊，彭爷？ 吓，点样话？ 能见度低一啲啊，系咪啊？ 系啊，即系低能见度啊， 系啊，希望你啲轻幽默啲，令到大家开心少少啦。天气真系麻麻，我哋头先翻嚟嘅时候咧，有啲毛毛雨啊。你依家嗰度有冇啊？ 我而家呢一个咧，我喺九龙。西系九龙西咁呢一边咧就冇呢个毛毛雨、哦，不过咧个天咧都系灰灰地啦吓，少少阴天啦，主要都系因为呢个太阳刚好就俾啲云遮住啫，唔系代表呢一度即系好暗嘅吓、不过就比起太阳照射住嘅时间咧，依家系比较系偏向。少少陰天咁，不過就未有落出雨，唔知喺香港其他地區會唔會有少少雨粉都未定下咁啊，詳盡嘅天氣情況啊，交俾你哋講啊。 好，唔該彭爺，咁啊一陣見啦嚇，唔該曬你。好，咁啊同大家咧講下今日嘅天氣先啦。今日咧部分時間有陽光，早晚咧有一兩陣嘅雨噶，最高氣温咧大概29度，吹和緩嘅偏東風，晚上咧轉吹北風，天氣稍涼啦。展望啦，未來一兩日咧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乾。燥，早晚都是天气稍凉一些的。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哇，天气凉凉地，不是很醒神。但是呢如果你今日不需要那么早起身，所以送只歌给你，就是 Bruno Mars 的 Lazy Song。有时候懒少少都挺好的，如果可以的话。 又唔係太懶啫，隻歌我自己覺得都幾有拍子感 啊， 係未至於好懶洋洋。咁啊，準備上堂啦，上咩堂咧？晨光大學啦，今日學咩啊 ，Barbie？ 今日啊，我都係大家可能都會諗下，到底呢一樣嘢有冇可能發生咧？不過今朝早咧，韓安達就同我哋講下啲外國嘅選舉投票情況，年齡方面可唔可以降低咧？嗬？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星期一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喺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 Andy 何安达啦。早晨啊 ，Andy。 系，早晨 ，Barbie。 嗱，咁啊，好快咧就都要进入一啲咧选举嘅热话啦。啊，不过咧都听到好多其他国家，好似美国啊、加拿大咁样咧，都有讲过话咧啊，改变一下啲投票者嘅年龄，会唔会可以都包括一啲年轻嘅小伙子都可以有投票嘅资格咧？ 是啊，而家世界上高絕大部分嘅地方咧，個投票年齡都擺咗喺18歲嘅。 係。 咁而家美國講到好熱嘅咧，就係嚟緊嘅總統選舉啦。 嗯。 咁佢哋民主黨嘅候選人裏面咧，其中一個係華人嚟嘅，叫做 Andrew Yang。係。佢其中一個建議咧，就係正正就係將投票年齡降到去16歲。 嗯。 而喺加拿大咧，啱啱亦都大選完啦，其實佢哋嗰個選舉委員會咧，都同意咗其中一個建議咧，就係冇錯啦，亦都係將個選舉年齡咧係降低到16歲。 嗯， 咁呢度係美國、加拿大兩個主要嘅民主國家啦。咁其實呢個議題咧，即係而家陸陸續續咧都喺唔同嘅地方咧，好似係擺咗入去唔同嘅政府嘅議程裏面。 嗯，但係咧，我估都應該有啲誘因，點解會突然之間諗到話，不如叫啲年青嘅呢一輩咧，都多咗人去對政治發聲啊咁樣咧？ 嗱，咁提得出嗰啲咧，好多就好實際嘅考慮嘅。 嗯， 第一點梗係覺得自己嗰啲支持者裏面咧，就年紀可能係細啲啦，即係即係16、17歲咧，已經可以支持佢嘅話咧，有得投票嘅話，佢可能個票源多啲。 係。 此其一。第二咧，就係有好多即係歐美人都覺得咧，喂，其實我哋俾得啲後生仔16歲就揸得車噶啦。 嗯。 其實喺譬如加拿大咁樣。 係。 咁佢揸住架車都要負好大責任㗎，即係比起投張票咧，嗰個責任可能仲大都唔定喎。係 啊。 咁點解佢可以揸得車咧，又唔投得票咧？ 嗯。 咁啊，有啲人咁提。咁但係咧，即係最近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咧，聯合國就開咗個叫做可持續發展嘅高峰會議。咁就好多國家元首又去開會啦。咁但係咧，就個傳媒嘅焦點咧，唔係擺喺啲政界領袖嗰度，而係放咗正正就係一個16歲嘅瑞典少女身上。係。呢位叫做 Greta 啦。咁佢就發起咗個運動咧，就其中一個咧就係鼓勵大家读紧书叫做逢星期五咧，都要出嚟打课一日。个运动叫做星期五拼未来啊，中文译咗做。咁就其实就好大嘅回响啊！即系甚至今次嘅和平奖咧，亦都有人提名过佢嘅。咁当然最后唔系佢攞到啦。咁所以大家睇到咧，喂，其实我哋啲后生仔咧，好多都好有远见，而且身体力行。咁点解唔可以即系俾佢哋喺选自己嘅国家领袖啲议员嘅时候咧，有多啲嘅参与咧？咁所以即系越嚟越似乎越嚟越多人接受啦，這个建议就将投票年龄降到16岁。 嗯哼，咁但我又相信啦，既然咧即系世界各地有好多地方咧都仲系坚持住觉得18岁先至系适合嘅呢个年龄啦，咁佢哋都应该有佢哋嘅理据啩？ 咁就大家，我覺得習慣咗啦。第二就係好可能，你呢個政黨覺得調低年齡對你有利， 冇着數，有着數嘅關係。 係啊，咁換一句説話咧，對你啲對手嚟講咧，就未必有好處嘅。咁嗰個係好實際嘅考量啦。咁但係雖然咁講咧，其實有啲譬如喺講翻美國同埋加拿大咧，已經有啲缺口啊，你可以咁樣講。 係啊， 佢哋個別嘅州份，譬如話美國嘅馬里蘭州啦，咁佢已經係將自己即係啲地區選舉咧嗰個年齡咧就降到16歲。咁喺加拿大個卑斯省咧，亦都開始着手搞緊嘅啦，就係將呢個投票年齡降到16歲。而全國咧有啲地方其實已經係行緊嘅啦，即係譬如係巴西啦、奧地利同埋馬爾他啦，咁呢啲已經係將佢哋個投票年齡降 到去十六岁噶啦。 嗯，咁但系咧，即系其实可唔可取咧？即系呢样嘢可唔可以真系将尝试降到十六岁呢个概念，反而系延伸到世界各地去谂一谂咧？ 嗱，喺香港咧，其实可能大家都有留意到咧，我哋有12个主要嘅智囊，即係嗰啲機構啦。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智經啦，智經研究所。咁其實佢哋大約3年前到咧，已經有一份報告出咗嚟噶啦。就正正係講呢個問題。佢哋一個觀點咧，我都覺得幾得意嘅。佢就話香港咧，而家成日都講老齡化，即係我哋平均嘅人口嘅年齡咧越嚟越大啦。咁就往往咧就出現咧一啲政策上高咧就会有世代之争啊！即系如果人口倾向系比较年纪大嗰啲咧，可能做个政策出嚟咧，啲有份可以做决策嘅人咧，会倾向保护翻自己啊！咁变咗一啲后生仔比较上新嘅谂法啦，大家会觉得急进咗啲，咁就变咗喺政策上高咧，可能就唔平衡啦。如果咁样嘅话咧，即係會就社會嘅衝突矛盾都可能會比較多啦。咁如果吸納到譬如16歲以上嘅就可以投票啦，咁起碼將多啲嘅年輕人嘅聲音呢擺咗個制度裏面啦，即係透過選舉呢就將佢哋想講嘅嘢呢反映到出嚟，就好過呢就成日佢哋都覺得都唔關我事嘅，講都冇用啦咁樣。 同埋我諗其實多啲唔同年齡層嘅睇到嘅嘢啦，個視野啦，同埋佢哋去對一啲問題嘅了解同埋睇法都會有唔同嘅，咁先至會有火花，同埋咁先至會有溝通同討論囉。 係啊，我自己嘅接觸裏面呢，其實我哋香港16歲嘅後生仔其實已經相當於成熟㗎啦。即係如果你有啲時候呢你要同佢講某一個話題，尤其是係環保啊，動物權益啊，即係呢啲呢比較上你可以話後起啲嘅社會嘅價值觀呢，你往往唔夠佢哋講㗎。咁所以呢，即係早少少吸納到佢哋嘅聲音喺個選舉制度裏面呢，我覺得嚟講都係一件好事 嘅。係咯，咁我希望呢社會裏面唔同嘅聲音呢，唔同嘅睇法呢，都可以大家互相包容啦，同埋互相聆聽，聽多啲呢永遠都冇壞嘅，同埋多啲溝通討論啦，我覺得最後呢嗰個結果呢一定會係更加美滿，更加好啦。 好， 好， 今朝講到呢度啦。 好啦，下次再經過啦 ，Andy， 拜拜。 晨光大學。 溝通都係好緊要嘅，咁溝通最後呢就係有愛喺入面啦。早晨啦，星期一嘅早上有呢首作品。 无承诺必须答允，倾讲不必认真。如疲累我用心急想被吻。无期望走得更近，同样寂寞敏感陪在咫尺，缠绕满脑是疑问，宁愿转身降温。如果想飞不要等，如果想哭不要忍，如不懂相处为你解困，从头谦逊学爱人。如果伤口比较深，从此不敢相信真心，容许我变一个最绝情男人，让你飞出去，我再逃无音。人成熟必须试过损失一些什么，曾遗憾才学懂珍惜下个，前行吧，亲手放过，来日拾获更多。沉默的我，旁边永远地留座，仍不知的结果。如果想飞不要等，如果想哭不要忍。不懂相处为你解困，从头谦逊学爱人。如果伤口比较深。 新聞之前呢就是為你送上呢一首嚟自周柏豪嘅讓愛高飛。我覺得呢其實愛好緊要嘅同埋包容。係 呀咁希望星期一嘅早上大家都過得呢充滿愛啦。咁柏豪嘅呢首作品呢就係遲啲有機會喺電視劇嗰度睇到周柏豪啊。咁加油俾心機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屯门乡事会路一个公园被纵火同埋刑事毁坏，警方拘捕四男一女，年龄介乎15至17岁。警方话午夜接报，到场发现公园嘅四个铁闸损毁，公厕设施同儿童游乐设施地板起火。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相信火警有可疑。警员喺现场截查五人，其中四人身上检获少量怀疑第一部毒药，现场亦都发现两部电动单车。案件列作刑事毁坏、纵火、管有第一部毒药同埋使用未登记车辆，被捕嘅青少年正被扣查。有市民昨晚在旺角聚集，弥敦道等多条马路受阻，警方曾经施放多轮催泪弹驱散。弥敦道在昨晚10点过后通车，但警方没几耐之后再施放催泪弹。通车之后，警方差不多同一时间在弥敦道近亚街老街设防线，有人起哄，大批防暴警员突然推进，之后平射多枚催泪弹，又向记者方向喷胡椒喷剂。示威者是在入夜之后开始到旺角一带聚集，旺角港铁站一个出入口有人投掷怀疑汽油弹，旺角站和油麻地站先后关闭。防暴警察其后沿着弥敦道一带推进，期间施放多轮催泪弹，一名记者的脚部受伤，另外几名蒙面示威者在油麻地殴打一名怀疑是警员的男子，警员瞓在地下，头部受伤。本台摄影师昨晚采访期间，防暴警察阻挠和推撞，尝试强行扯低他的面罩。另外一枚催泪弹射进一间药房，店内一度满布白烟，货架上有催泪弹壳，周围有熏黑的痕迹。港台发言人表示，本台新闻部摄影师昨晚在旺角弥敦道采访期间，被防暴警察阻挠和推撞，并强行扯面罩。在继续采访期间，警员向一群正在采访的记者喷蓝色胡椒喷剂，本台摄影师亦都被正面喷中。摄影师当时是有带记者证，并身穿印有港台标志的反光衣，摄影机亦都贴上港台标志。本台强烈谴责警方使用不必要的武力，粗暴干预记者正常采访工作。记者采访期间有实际工作需要，要戴上防护面罩。当时警方已经施放多轮催泪弹。本台对摄影师的面罩被扯，而警方就没有合理解释，表示极度遗憾。促请警方彻查，并呼吁警方克制，尊重新闻自由和记者采访工作。体育消息，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利物浦以2-1反胜热刺，进一步巩固榜首地位。开赛不足一分钟，热刺已经由哈利卡尼门前保中入网先开纪录。利物浦换边之后7分钟由佐敦轩达神追平，射手沙拿以75分钟射入12码替红军锁定2-1的胜局，全取三分。至于亚仙奴主场面对水晶宫，领先两球之下被逼和2-2，曼联状态逐步重回正轨，作客诺域治以3-1轻胜，是今年2月以来首次以联赛作客赢波。狼队作客1-1逼和纽卡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天气稍凉。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港铁方面嘅消息先啦。港铁各线除咗机场快线之外啦，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将会提早喺今晚11点结束。咁机场快线方面，由夜晚11点开始至到尾班车，只系会提供香港站至到机场站来回服务。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方面，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顺利村一段慢车龙尾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而家车龙排到飞鹅山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咁最后在新界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龙尾白沙湾码头，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最后就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朱咪咪提提你，边边边原来是骗骗骗，骗徒的手法千变万化，他们会化身成不同的角色，透过电话和互联网进行诈骗。记住接到可疑电话时要核实对方身份，定期更改社交媒体账户密码，不要乱开附件或者连结，网上交友要谨慎，拒绝裸聊和任何不当要求，怀疑被骗就当然立刻报警啦。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佢曾经嚟过香港开 show 咧，都系 One Direction 几多位成员当中咧，佢嘅音乐风格比较摇摆嘅朋友啊吓，今次亦都咧喺封面嗰度玩性感啊 ，Harry Styles。都轻易打上英国首榜的十大，本周在 Hong Kong Top 10第十位见到新打上榜 Harry Styles Lights Up。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早晨啊，7:39翻早晨 ，Bobby。 早晨啊， 早晨啊，咁啊，小白今日继续放假啦。咁啊，喺日本啊，吓，唔知喺唔喺呢一个地方啊？因为近排咧，日本都好多咧新嘅一啲规矩啦，就唔俾啲游客点样啊，或者咧开始咧觉得啲游客太放肆啦，同埋太无礼啦，所以咧要罚下佢哋咁样。咁啊，之前咧都有讲啦，话出租车啦，如果你去到日本，譬如我冲绳啊，嗰啲石垣岛嗰啲自驾游热点咧，咁啲旅客们特别即系香港又好，内地又好啦，成日都系啦，人哋叫你咧入满油先还车，跟住你又唔入翻满油啦， 呢个都几衰其实， 又撞咗车咧又侧侧膊啊， 我又唔出声咁啊， 系啦，跟住咧又唔话即系 high 花咗，有阵时 high 花碰撞咧，跟住就借啲椅啊，又话赶时间搭飞机啊，跟住唔肯赔钱啊，咁样又话嗰架车原先已经花咗啊，嗰啲咁嘅嘢咯，咁但系其实喺日本租车，人哋咧租之前已经对好晒噶啦嘛，叫你好仔细咁样 check 过架车一次，就系话喂，如果车头有花咧，咁佢就会喺张纸嗰度 mark 低嘅，咁就唔关你事咁样咯。 系啊，都应该保障晒，即系佢都惊你话，譬如如果你租嘅时候之前原来本身都花咗噶啦，咁双方都应该保障地 check 清楚先至租同埋还啦。 系咁，大家去玩咧就真系要乖啦。 系咯， 咁啊，唔知芭比有冇去过呢一个地方？京都咁样， 京都有去过嘅， 有终于谂起有去过，有冇好似嗰啲着翻和服咁样喺嗰个清水寺嘅门口咁样影张相？ 因为我上次去到咧系报嗰啲即日来回嗰啲旅行团啊，所以好赶啊，系走马看花式咁，即系几乎去到每一站咧都系落一落车俾你影几张相咁样就要集合咯。 哦，咁冇办法，系咪上次带埋小朋友去？ 系啊， 咁啊小朋友去呢啲local tour 又会相对好啲嘅。 OK 嘅， 因为你食方面啊，所有嘢都佢帮你安排好晒，咁你就唔使大费周章。咁样咯，咁可能下次你放假放长一啲就可以安排 啊嘛。 系，我真系咁样觉得啊吓。好啦，咁啊讲翻，喂，日本京都原来咧即系早两日啫，咁啊佢哋嘅旅游业议会咧咁就表示啊，有游客咧就去到呢个花见小路啊，俗称，即系有一条街咧就成日都会有好多艺妓喺度嘅咁样嗰一条街嗰度啦。咁但系咧原来之前啊就有好多旅客咧做一啲咧叫做不礼貌嘅行径。包括係扯住啲藝妓啊，即係白曬曬嗰啲藝妓咧，又要逼佢哋影相啊，甚或乎咧自己走入人哋間屋嗰度喎。 哇，咁多人驚㗎！ 其實嗰度啲屋係人哋住緊㗎喎。 係咯，即係遊客嘅地點啫，但係唔代表所有嘢你都可以即係不問咁樣就自己闖入去㗎喎。 係啦，位於呢、這個叫紫園町啊嘅花見小路咧，係京都著名嘅景點啊。如果你有去過京都咧，除咗清水寺之外啦，另一個景點就係呢一個啦。咁啊，係因為咧電影啊《藝妓回憶錄》咧而聞名於海外嘅。咁啊，兩側咧就有好多茶屋啦，同埋高級嘅日本餐廳，呢啲你入得去噶。不過更加多咧，就係嗰啲民居，咁有啲你當誤闖又好啦，或者真係爆入去人哋間屋嗰度又好啦，引起咧當地居民咧極度不滿啊。咁啊，睇翻咧日本旅遊業議會咧，咁呢個2018年咧到八月同埋九月，即係上年嘅八九月咧期間咧，向300名嘅會員咧做呢個問卷調查，發現咧佢哋全數咧都係投訴啲旅客做呢一件事 嘅。 咁啊，更加有更好多無禮嘅行為咧，就係啲智能手機咧就亂咁拍啦，你嘅生活亦都影低啦，更加有啲誇張啲就係、是。你可能去緊廁所，或者即係佢直情係連你個浴室啊嗰啲，即係 乜都影雲啦，仲 係啊，乜都影雲、啊。其實你入到去遊客啦，當然有一種獵奇嘅心態啦，就係、是、哇乜都影下啦，或者乜都想睇下啦。咁但係你入到去人哋啲屋，發現係私人住宅咁樣咧。咁你都唔好意思出返嚟啦，你唔会喺入面逗留或者留达咁样 咯。其实嗱，你唔好话淨係入到人哋间屋啦，就算你真係同人哋同咗一个 coffee shop 或者餐厅啊，你要影嗰个嘅室内装置嘅时候，你起码都应该要问一声啊，呢度可唔可以影相？甚至乎隔篱台嘅客人可能都介意佢摄镜㗎嘛， 系 咪都应该要通知声先 呢？真係啊，就算有阵时呢有啲好简单，如譬如你见到一啲日本嘅小朋友啦，即係好得意咁样，卡哇伊叻咁样。咁你都冇理由就咁有部手机对住个细路仔咁样影，你都应该用啲简单嘅日语或者简单嘅英语同佢讲， 或者指手画脚啦。 系啦，可唔可以 其实好怪影人哋嘅小朋友一张相嗰啲咧，你有小朋友如果 不过唔系嗱，你讲起呢样嘢咧，我上个礼拜先至啱啱试完啫，就系一班日本嚟香港嘅游客啊，调转佢就问可唔可以影我个女兒一张相咯。 咁但系佢都有咨询啊嘛， 佢有噶系啊， 佢唔系即影完跟住即可能控到好近咁去影，其实。即係匪夷所思。 其實日本人通常嘅文化都係會問咗先嘅，就算你話去鋪頭買嘢咧，你有時即係想幫人買一樣嘢，你話誒、可唔可以影張相問下我朋友係咪要呢一樣嘅產品啊？咁都會問句先咯。 係啊，所以大家去玩咧，真係要乖啊。 嗯， 我近期咧咪去咗加拿大嘅，有兩三個景點咧都係好似 Barbie 咁樣講啊，再一啲local tour 咁樣啦。咁成車人入面就唔係淨係香港遊客嘅，其他遊客都有啦。咁又有內地遊客，又有其他國家嘅遊客咁樣啦。咁即係你好明顯見到有一啲遊客咧係做啲極度低劣嘅行為嘅， 例如咧， 我去咗咧渥太華啦，就係、是、加拿大嘅首府啦。咁佢好多國家嘢睇噶嘛，即係議會啊、咩眾議院啊、參議院嗰啲啦。咁嗰啲睇完之後，隔離咧就好多咧紅葉嘅。咁咧可能咧因為係加拿大嘅東邊啊，佢咧係相對唔知較温暖定較凍咁樣啦。總之佢啲紅葉就紅得快啲嘅，啲楓葉咁樣啦。哇！我真係見到好多咧，我哋嗰團嗰啲遊客咧，跳高好似搶籃板球咁掹啲楓葉。 嚇！啲樹咁矮嘅咩？ 即係佢有啲高有啲矮嘅，有幾個品種嘅，因為楓葉。 我頭先都諗緊，你會唔會係講緊好似人哋以前睇卡通片咁熬嗰啲椰子落嚟咧？啲人熬啲樹葉落嚟嗰種。 即係總之咧，嗰啲紅葉啦，有高有矮嘅，咁嗰個導遊都有講，不過我瞓咗覺。總之加拿大有四五種楓葉嘅，有啲高啲，有啲矮啲啦，有啲係日本楓葉嚟嘅，有啲就加拿大嘅唔知乜乜楓葉咁樣啦。咁佢有講，我冇聽啦。咁總之咧就有啲相對矮少少嘅呢一個楓葉咧。即係有啲遊客啦，嗱冇 mention 咩國家咩國籍咁啊，佢真係跳起掹喎！ 但係點解要掹啊？地下唔係應該有好多嘅咩？ 地下嗰啲佢覺得唔夠鮮紅啊，因為落得地下嗰啲咧已經枯枯黃黃咁樣啦，咁變咗黃葉啦，地下嗰啲佢係要紅葉啊，仲要係血紅色咁樣或者超紅嗰啲咧，咁所以佢就跳起就掹咁樣咯。咁我自己就覺得。就第一个动作就太夸张啦， 系噶， 你掹还掹，你唔需要跳起掹，即系你搵啲矮，你搵啲矮啲嘅，都唔好噶啦。 又唔够红啊嘛，人哋觉得 其实都唔好啦，即系呢啲都系取其意思，同埋你树叶呢家嘢都系叫留个念啫，好老土咁样。 影张相咪得咯，要俾着我整张相算啦。 系啦，好老土。你旧时僆仔就话啊，当书签咁样，好文青咁样摺喺本书。讲真，依家你书都唔睇啦，有几有睇书啊？正常人你睇都睇电子书啊，或者网络上边嗰啲文字啊 ，new fit 啦咁样。 都唔使坚持一定要系要一块红叶嘅，晒张相夹住都得嘅啫。 系咯，所以我唔系坚持唔紧要，因为你可能去到当地咁样。都明白，但系即系你唔需要坚持喺树上边掹咯，你可以地上边执咯。咁呢啲举止咧，令到其他国家嘅人好诧异嘅。 嗯， 即系佢唔明白你点解要咁做，系、 但系有冇人阻止咧？ 冇啊，冇人够胆阻止。 咁严重， 佢跳起掹，砸篮板球咁啊！同埋你一啲文明啲嘅国家咧。其实发达啲嘅国家啦，其实个街冇乜警察嘅、即系冇乜叫做 即系唔会话好多人巡逻住啊， 冇乜执法人员， 治安好啲。 系你去啲文明啲嘅地方就真系好少见到警察，而啲警察最多都系架车嗰度，执勤咯。咁佢好少真系哇！你突然间都要周围行住巡逻，尤其是嗰度根本系可能系啲旅游区咁样咧，或者嗰度即系都冇乜罪案可以发生，咁所以呢个系小弟见到嘅一则嘅画面啊，咁再加上日本呢、這个啊花见小路拍艺伎回忆录咁样，都开始要定立一啲规矩啦，唔俾大家影相啊。头先未讲嗰个罚款，佢话咧如果大家喺呢个京都嘅花见小路嗰度咧攞起手机影相就。單單攞起手機影相咧，就已經咧要罰款啦。咁啊，罰 即係成條路都唔影得啊！依家係 啦，罰10,000 yen， 因为之前有啲咧唔守规矩嘅人，所以依家咧直情咧喺嗰条路咧就禁咗影相，或者喺冇询问底下影相，或者随处影相咁样。嗱，我唔知道边啲地方影得上，边啲地方唔影得上。不过咧最好问咗先，同埋咧估计餐厅入面可以嘅，即系如果你去到喂嗰、那个茶室或者那个高级餐厅，咁你自己私人影张相或者觉得嗰碟嘢好靓咁影张相，咁绝对冇问题 selfie， 我深信。但系好明显就系影响到当地居民同埋嗰啲艺伎咯，同埋即系大家觉得嗰啲艺伎咧系可以掹嚟掹去啊，或者有啲叫做手部嘅接触啊，呢、个就极度唔礼貌咯。即系有啲游客试过搭住个艺伎影相，即系其实即系唔系咁咯，即系唔系咁咯。所以大家真系去旅行嘅时候咧，记得乖啊！谢安琪的艺伎回忆录，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先同大家咧跟进下英超嘅战报先啦。咁啊，咁多队列强咧都赢波，除咗咧两队啊吓，咁啊就系热刺啦。咁啊热刺冇计啊，先入波咧，但系都俾利记赢翻转头啊吓。咁啊入波嘅系热刺嘅哈里简尼啦，之后利记咧，哇即刻开行推步啦，哇不败之身啊！不败之身啊，确系咧强劲嘅。今年啊，利物浦啊，好想攞英超冠军啊，应该咁啊，利迷咧一定好开心啦。咁另一队咧，相对都系列强啦。咁啊，又系咧越踢越沉，越踢越渣。讲紧咧就系阿仙奴啊，吓咁竟然主场咧二比二啊，打和水晶宫啊，呢个都几估唔到嘅一件事嚟嘅。以为阿仙奴主场可以执翻场啊，哎又唔得。但系咧，其他球队咧都有好嘅成绩。咁车路士咧七连胜啊，咁啊下场咧就对曼联。咁啊，今场咧就四比二赢搬尼，半场已经赢紧二比零噶啦。至于咧，曼城啦嘅逆风咧，史特灵啦，星期六晚啊，英超咧啊又入一球啦，协助咧球队咧大胜阿士东维拉三比零啊吓，哇！其他嘅列强咧都打得好好、啊，咁啊前仆后继底下咧，咁啊系咪如果你依家咧即系开始已经失分失得多咧，唔知利物浦啊今年系咪哇可以？极快啊，迅速成为英超冠军啊吓，唔知道有冇对手？睇嚟都真系要睇下佢最大威胁到佢，应该系曼城啦咁样。咁至于咧转个角度啊，睇埋啦德甲方面啦，波兰嘅射手啊，罗伯利云道夫斯基咧，前晚喺德甲咧对柏林联啦，为拜仁慕尼克咧射入一球啊，成为咧历史上边咧首位德甲咧开季九轮咧都有入波嘅球员。咁啊，拜仁咧开季九战咧只系五胜三和一负啊吓，咁啊都真。有输波喎，尤其是咧头段啊，头嗰几场咧打得麻麻地啊吓。不过咧，阿欧自己咧都有睇呢个拜仁对柏林联啦，咁啊确系睇翻拜仁临尾嗰十分钟咧超级对板，系疯狂咁样叫做攻击呢个柏林联，完全唔讲得少啊！亦都睇到佢哋咧，即系有一种咧。可能成场波入面七十分钟都唔禁制，一禁制咧，成队波好似变咗另一队球队咁样啊咁所以确系好厉害嘅。咁啊，转个角度都睇埋 NBA 方面啦。咁啊 ，NBA 咧，依刻咧都有啲比赛进行之中嘅，就系咧啊，木狼咧对热火啦，七点钟开咗波啦。咁啊，一阵间咧九点半啊，就有咧洛杉矶湖人咧对黄蜂队啊。咁啊，今年咧大家可以睇嘅一位球员咧，一定要睇住佢啦，就系 D-Rose 吓。咁 D-Rose上年打得挺好的，咁啊，事实上新的赛季头三场比赛咧，大力老师命中率都高达 65% 啊吓，咁啊呢一位咧，昔日的 MVP 啦，系希望咧可以啊，有好的成绩啦，而且咧，唔好再受伤啦，因为咧受伤绝对咧会令到一个球员咧嘅职业生涯咧随时毁于一旦嘅，所以咧好好保护啊自己咧都系好紧要噶、啊，芭比。 嗯，冇错，咁当然啦，即系保护自己咧就系为咗行更长嘅路啊嘛。咁啊，为咗更长嘅路咧，亦都系一种体育精神嚟噶。咁啊，讲到咧就系琴日举行嘅香港十公里挑战赛啊。咁其实咧每年咧都系喺天水围嘅天影路嗰度举行啦。咁啊，今年咧个比赛名额咧就达到6000人。咁啊，琴日朝早咧就讲到咧男子组方面咧，就系阿黄允俊咧状态大勇啊，跑出咗30分51秒，打破咗咧李正和喺2004年创下嘅31分17秒港绩。佢就笑言话咧自己咧成为咗香港最快嘅一位，叫做如愿以偿啦，叫做突破咗目标啦，做到香港最快咧，未来系希望自己咧继续超越自己，甚至乎咧系跑出29分或者系28分嘅。咁佢话自己将重点咧就放喺短距离啊，终极目标咧就系马拉松，希望可以跑入2小时20分。至于女子组冠军咧，就由长跑天后姚洁晶赢得嘅。佢同丈夫咧就琴日系携手出赛噶，咁啊跑出咗34分10秒嘅佳绩，称霸女子组。咁而丈夫陈家豪咧就以31分43秒咧夺得男子组先进组嘅冠军啊，相当犀利啊吓！ 咁啊，唔知道有冇鼓励到 Bobby 你都今晚都跑步做运动系嘛？ 试下试下， 你都有机会成为长跑天后噶。 着脚尖，让我专注锻炼，跳高屈膝，气太喘，停胸收腹，气太短。为了不断脱脂，为了双眼刺电，再跑4个圈，吃饱想选，刚好经过镜子，和标准差太远，身体所有缺点，成外界的笑点，坚守一个信念，因此不介意。信我的样貌，内形自信为我痴。 再畏惧，把手城市压压腿，记得喝喝水。若有笑容在这里，便有皱纹在这里。 佢 Janice 慧蘭嘅作品啊，呢一首咧運動詩歌，同大家咧睇埋今日天氣啊，今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早晚咧有一兩陣嘅雨啦，最高氣温咧大概29度，相對濕依家氣温26度啊，相對濕度咧83%。 六利物浦换边之后7分钟由佐敦轩达神追平，射手沙拿在75分钟射入12码，替红军锁定2-1胜局，全取3分。至于亚仙奴主场面对水晶宫，领先两球之下被逼和2-2。曼联状态逐步重回正轨，作客诺域治以3-1轻胜，是今年二月以来首次在联赛作客赢波。狼队作客1-1逼和纽卡素。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08.72，瑞士法郎0.995，澳元0.682，加元1.306，新西兰元0.636，人民币7.066，英镑对美元1.283，欧元对美元1.109。日经平均指数报22,849点，升5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4.28美元，卖出1,504.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预料一股季候风补充会喺晚上抵达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嘅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天气稍凉。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早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咯，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啦，龙尾排到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亚皆老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再提一提你啦，港铁各线啊，除咗机场快线之外啦，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会提早喺今晚11点结束。咁机场快线由晚上11点起啦，至到尾班车，只系提供香港站至到机场站来回服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住喺呢度，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呢份关心，就要喺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日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30至晚上10:30，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早晨，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 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是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啊，时间嚟到星期一嘅朝早咧，8:09啦。今日咧就话10月28日星期一，农历咧今日系10月初一啦。 哦，芭比，早晨啊， 早晨啊，林慧系。咁啊，除咗有彭仔同埋芭比喺度咧，咁啊 O 咧都喺我哋嘅控制室嗰边咧准备紧另外一啲嘅环节内容啊吓。咁啊，今朝早咧为大家服务咧就系我哋三丁友啦。 系啦。 稍后咧，当然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好多其他嘅主持人咧，会陪住大家嘅，24小时不停广播我哋啊。好啊，今日星期一，既然系10月初一咧，彭姐谂起咧，通常咧我哋中国人好多咧都同咧呢一个嘅日子咧有啲相关嘅语句啊。 嗯， 即系除咗你做初一，我做十五之外咧，你喺呢个初一十五嘅时候，有啲朋友咧会系比较传统一啲啦。啊，仲有冇人真系特别会食斋咧？嗬， 嗯，我谂有习惯嘅人就会 keep 住呢个习惯咯。 系，你讲得冇错。不过咧就潮流咧而家又兴咧一啲嘅素食主义啊，所以有咩 Green Monday 啊，咁啊， 今日有 Green Monday 真系。 Double meaning 啊！今日呢一个嘅十月初一啊，咁都多咗咧。发现咧，而家讲到喺饮食界方面啦，如果讲食素咧，你发唔发觉系多咗一啲咧叫做纯素啊？即系你去譬如一间餐厅或者一啲食肆咧，佢以前咧可能净系会特别标榜有棵菜或者绿色嘅符号，等你知道呢个系素食。即系素食意思入面可能只系讲冇肉嘅啫，即系冇肉类嘅成分。但系而家咧系多咗一个再加深一重意思嘅，系佢会话俾你听系纯素。咁我最初都唔系好明白、好理解，点解要特别强调系纯素呢？ 纯素其实即系咩意思？即系连啲汤底啊？ 嗱，譬如话我最大嘅感觉咧就喺、以食雪糕为例。雪糕店咧，佢都會咧係標榜咧某一種嘅味道，呢個係純素，意思咧即係冇牛奶喺入邊嘅。 哦， 係喎， 純到咁樣。 係啦，咁可能咧真係嘅大家會知道一啲嘅宗教嘅人士啦，佢個別嘅宗教啦，佢哋係需要咧真係喺魚素方面啊、食素方面咧，佢哋要好清嘅，亦都係要好專嘅。咁就唔係話你淨係全部都蔬菜嚟啦，咩唔係素啫？咁唔係咁簡單嘅。 可能你煮嘅時候嗰啲油啊， 係啊，以至到你喺處理嗰個食材嘅時候，係咪需要有一個儀式做過先，然之後先至？因為以唔敢亂講嚇，以一啲嘅宗教嚟講咧嚇，佢哋係有一啲要完成一個儀式，或者可能係念一段經文，然之後先去處理嗰啲嘅肉類。 嗯， 甚至乎某種肉類咁呢個本身處理肉類就唔係素啦，係我明嘅，我明嘅。咁但係亦都咧有一啲係同即係牛奶啊、雞蛋啊，即係呢類嘅處理咧，係咪都需要特別去講究咧，以至到嗰樣係咪真係純素咯？你冇發覺啲餐廳多咗呢個字眼啊？ 我有見過，但係我又冇去認真咁樣即係品嚐嘅時候留意一下到底個分別喺邊度咯。 係咯，咁啊，日後咧可能大家即系平时饮饮食食嘅时候，如果注意到啊，又可以当为一种嘅学习多一样嘢啊，得个知识啊，咁可以问一下人哋啊，纯素意思系咪即系乜嘢同乜嘢冇咗，或者系点样嘅处理特别咗啊？你哋咁样咁都可以多一个话题噶嘛。 晨光财经第一线。 星期一，我 哋嘅晨光财经第一线咧，请嚟嘅朋友咧，有嚟自系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嘅。早晨，温卓培你好。 早晨，彭仔。 系啦，咁啊，上个礼拜五咧，其实好多事情咧发生过啦，咁亦都可能会影响到咧今个礼拜或者系更加长久嘅一啲经济活动都未定嘅吓。咁啊，先嚟睇睇咧，就上个礼拜五嘅时间咧，就中美双方嘅官员咧都有进行过一次嘅电话会议。咁所谓何事呢温卓培。 好啦，咁睇返呢上个星期五呢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呢同埋美国财相嘅老钦呢就喺电话度呢就对话咗㗎。咁会后之后嚟讲呢我哋见到呢就中国商务部呢就发表嘅喺周末嚟讲发表咗个声明。个声明最主要讲到呢就话一啲嘅贸易嘅问题上嘅技术嘅咨询呢已经系完成咗啦咁样。咁同埋呢中美双方呢亦都表示呢就话谈判呢系取得进展嘅。咁据到而家即系最新嘅消息嘅讲呢就话呢副部长级嘅官员在今天星期都会继续谈判的。还有呢刘鹤和鲁钦是有机会是再次是再在电话上倾谈，但是大家时间日子就未定的。现在呢就中美之间来讲的话呢就大家都希望呢能够在11月16号的亚太经贸合作组织议会议上呢当两国的领导人会面的时候呢是能够签署呢阶段性的协议的。当然希望他们能够签署到，如果签署到的那么气氛一和解的，那我相信呢对环球的投资嘅市场咧都会带嚟一定嘅帮助噶， 系相信一定都会系啊吓。咁啊，除咗话系中美嘅贸谈之外咧，咁其实上个礼拜五咧就欧盟咧都系开咗大会，就决定容许呢个英国咧再一次延迟脱欧嘅。咁但系呢一件事咧喺今个星期可能都会有一啲嘅变化或者阻碍都未定，系咪咧？ 是啦，咁其实呢上个星期五呢我哋见到欧盟冇错係开咗大会啊，就係个大会度呢係的而且确呢係容许呢就英国呢係再一次延迟脱欧。咁但係呢所谓嘅容许嘅延迟脱欧呢就冇讲容许到延迟到几耐喎。咁而法国呢就希望呢就基本上係法国阻挠住嘅啫。咁法国呢就希望呢就要对英国呢就施加压力。咁等英国国会呢就尽快呢就接受呢约翰逊嘅脱欧嘅方案。即係同约翰逊同欧盟达成嘅脱欧方案。咁所以呢就希望咧就延迟到咧今个星期一啊或者星期二啊，而家未定啦，先至会咧落实咧个脱欧嘅日子。咁而据了解嚟讲过咧，法国所想定嘅日期咧，亦都唔系话市场而家传嘅去到明年嘅一月31号咧，先至系到个期限。相反嚟讲咧，可能咧即系延迟到英国嘅脱欧日期去到可能11月15号啊，或者11月底啊，咁就系咁多啦。咁呢个咧就问题就喺呢一度啦。个问题咧就因为工党咧。就講過好多次，就話咧佢咧係會接受約翰遜嘅要求啦，就會提前大選啦。咁但係呢一個大前提之即係接受之前嚟講話咧，佢哋一定要見到英國同歐盟咧係落實個脱歐日期。嗱而家歐盟同英國基本上冇落實到脱歐日期，即係話容許佢延遲脱歐，但係又唔知延遲到幾耐。咁如果喺咁嘅時候嚟講過咧，今日約翰遜咧理論上就會將個提前大選呢個要求咧就向國會咧就申請嘅。咁如果得唔到三分之二嘅國會支持嘅話咧，咁呢個方案咧就通過唔到，咁約翰遜就唔能夠大選噶啦。咁所以咧而家。个市场数咧就有好多嘅变数咧，就系喺度嘅。咁我哋即管睇下今日约翰逊将个方案，即系将个脱提前大选呢一个嘅意见去国会度睇下能唔能够批得到啦。我觉得批到嘅机会就好微啦。 咁似乎即系要先定咗一个咧，究竟系脱欧嗰个嘅个死线系边一日先？咁然之后先就可以咧再倾咧，就有关于英国如果系想话提前大选，系咪真系可行啦吓？好啦，咁除此之外咧，都知道喺外國咧喺今個星期咧都有幾間央行都會喺今個禮拜議息，咁係有邊幾間啊？ 嗱，你講得啱啊，行仔。嗱，喺今個星期嚟講過咧，有三間央行咧就係議息嘅，咁啊分別咧就係聯儲局啦、加央行啦，同埋咧日本中央銀行嘅。咁啊先睇聯儲局先啦，因為聯儲局咧就係今個星期嘅重頭戲嚟噶啦，就喺今個星期四香港時間凌晨兩點鐘咧就會公布議息結果。咁而家我哋睇翻由美元利率期貨價格變化顯示咧，減息機會咧係達到咧差唔多90%多噶啦，咁即係話差唔多都係市場共識嚟噶啦。咁啊減息咧而家係估計係減25個基點。 点啦。咁如果一减息嘅话咧，咁当然咧就即系虽然话大家系预计得到啊，咁但系大家都想关注咧，联储局咧会有个声明咧，会唔会咧对日后个减息日期咧再俾启示嘅？咁另一方面嚟讲嘅话咧，日本央行咧喺今个星期四咧亦都会公布议息结果啦。咁面对住咧不断转弱嘅日本个经济咧，咁日本央行咧亦都相信好大机会咧会喺今次嘅议息会咧会加推量宽政策嘅。咁但系我就觉得嗱，我就系觉得啦，我就觉得佢今个星期咧加推量宽政策可能性就未必大嘅，因为我觉得佢系想等埋咧多少少嘅数据，因为佢十月一号咧先至系加推呢一个嘅消费税。咁我相信佢系想睇多少少嘅数据，睇下个情况有几恶劣，然后去到咧十二月咧先至会加推呢个量宽。咁但系今个星期加推量宽都个机会都存在嘅。咁我哋即管睇下日本嘅情况嘅变化。咁而加拿大咧就喺今个星期里面咧就系星期三议息嘅，而佢咧就系最冇机会咧减息或者作出任何嘅货币政策嘅改变。 点解？ 佢亦都唔需要咁样做，因为佢个经济的而且确嗰啲数字系唔错。咁再加埋咧加拿大嘅大选咧尘埃落定啦，咁杜鲁多政府亦都获得连任啦。咁对当地嘅一切嘅政治啊、经济啊都带嚟一定嘅稳定嘅作用。咁所以咧，大家咧今个星期咧留意嘅焦点咧，反而咧就第一就当然就联储局啦，第二咧就系日本中央银行噶。咁仲有一样嘢讲翻加拿大，加拿大咧。如果佢今日星期咧真系维持所有货币政策不变，而美国又进一步减息嘅话咧，咁样咧，咁咧就美国嘅息率咧就会低过加拿大息率噶啦。咁到期时咧可能会对加元咧会有一定嘅支持嘅作用嘅。 哦，咁呢个值得参考一下呢一个变化。好啦，咁喺经济嘅数字方面，除咗话系不同嘅地区啦、国家咧，佢哋啲央行会议息之外咧，就另外知道咧喺今个礼拜咧，譬如美国啊或者欧元区咧都会有。GDP 数值的公布是吗？ 冇錯啦，呢、這個值得留意嘅，因為今個星期三咧，美國咧就會公布第三季度嘅 GDP 啦。喺星期四嚟講嘅話咧，歐元區就會公布第三季度嘅 GDP 嘅。咁而家咧就市場估咧就美國嘅第三季度嘅 GDP 咧會有機會咧係大幅度回落嘅，由第二季講緊有2% 嘅按季年率化按季比咧有2% 嘅增長，去到第三季咧有機會咧係回落到1.5% 嘅。咁如果屬實嘅話都幾犀利嘅，由2% 去到1.5%，雖然話冇錯係增長啊，但就放慢了很多了。咁而喺星期五嚟讲嘅话美国咧更加咧系会公布十月份嘅就业报告啦。咁而家市场股咧十月份嘅失业率咧有机会略为高翻少少，由3.5%提升到3.6%。咁而非农业新增职位呢个数字可能真系几差啦，可能只系得个9.3万名嘅就业嘅增长。咁如果属实嘅话咧，咁就比起九月份嘅13.6万名咧就进一步下跌。嗱，唔好忘记啊，联储局讲过嘅。每个月咧，平均咧要有成10万个嘅新增职位嘅增长咧，先能够消化美国不断增加嘅劳工市场嘅。咁所以咧，如果系9.3万个嘅话咧，咁其实咧严格嚟讲，即系唔合格噶啦。 系咁，可能佢嗰个失业率又会再唔单止话好似十月份咁啦，略为回升都未停噶啦吓。咁呢啲咧都系需要咧大家注意留意啦，亦都系值得参考嘅一啲经济数字啦吓。咁今朝早咧，唔该晒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同我哋分析咗咁多吓，咁留翻星期三嘅时候先再同你通话啦吓，多谢晒你，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知心尽我本分，愿你有我接近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对于听障人士来讲，日常生活有咩唔方便？听下推广手语工作小组委员余斌先生点样讲啊？ 譬如睇一啲电视嘅节目咧，我哋有都听唔系好明讲乜嘢，咁我哋好需要咧，系有啲手语翻译或者中文字幕咧，去帮助嘅。 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Made in Hong Kong， 香港有你。星期二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二台通识60秒， 波成，你系时候减肥啦。 唉，天儿我都想啊，所以咧我搵紧有咩课程啱读，要增值自己啊嘛。 读多 多啲水系好事嚟嘅，但系我讲紧嘅系，随住与日俱增嘅废物量同埋碳足迹，推动减废同埋节能，成为我哋需要优先处理嘅环保问题啊！ 哦，爱护地球人人有责啊嘛，所以咧，我10月30日至到11月2日都会去亚洲国际博览馆参观国际环保博览啊，你都会去啊？可 会啊！我知今届嘅主题就系减碳减废，创科创新。会展示来自香港、中国内地、亚洲以至全球环保科技界的各种环保产品和技术，特别是废物管理和能源效益的方案。 我知道还可以看到很多最新的环保技术，例如是空气净化系统、电动货车、纳米科技和检测仪器等等。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60秒。 阿欧每朝咧听到呢一只歌咧，就会好想起身噶啦。你唔觉得呢一只歌咧有一阵面包味嘅咩？就系阿 Lam 林子祥嘅《生命之曲》啦。食早餐啊，咁多位。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好啦，时间快到早上嘅8:25喺呢个时间呢，今朝早呢就阿芭比林慧就准备有啲嘢要话俾阿彭爷爷听，咁、叫埋阿 O 一齐听先。 系啊， 早晨，早 晨， 早晨啊！咁啊，今朝早想讲嘅呢就係关于我个女呢最近呢喺幼稚园入面呢。 我唔系好想知你个女咩事喎， 系咪 interview 问嗰啲问题啊 ?No,No,No,No,No, 就係呢嗱，通常呢啲家长呢可能你哋冇乜共鸣，不过呢 梗係啦，完全係离地。 但係呢我并唔系为你哋服务㗎，我系为我哋嘅听众服务㗎。 好正呢个环节呢讲俾彭爷听啦，唔系讲俾你听㗎，其实又系啊。 讲 系咁意㗎咋。 话就话话俾阿彭爷爷听，其实就话俾其他啲父母听。 咁都好，啲父母听到，如果真系有帮助，都系好事嚟嘅。 睇下彭爷爷会唔会动容。 嗱，咁啊，话说咧，就系即系我自己做家长咧，就一路都喺度谂紧咧，到底即系读书之后咧，要有啲咩功课咧，要帮佢手一齐去制作啦。因为咧、 哦， 听好多啲人讲啦，咪话要做劳作啦，系啦，嗰啲咁嘅诸如此类嘅嘢啦。 系咯。 咁我一路就喺度谂啊，到底有啲咩搞作咧？咁 自己手工又唔 系 好， 系啦，又唔系好掂喎，咁点算咧？咁最近咧呢一个咧就真系有少少都难到我嘅，就系、话说咧有一日我个女突然间放学翻嚟咧，呢、个棵花翻嚟。 我种要种种由种子变做一啲 绿豆、 嗱草啊咁样系咪 以前咧，我嗰个年代咧就种豆嘅啫嘛， 种绿豆， 种嗰啲咧你觉得 蚕豆啊、眉豆啊、乜嘢豆 都种过啊？ 系咪芽菜都得噶？ 系啊， 咪搵啲湿嘅棉花咧咁夹住佢嘅。 我细个就种过呢一类咁嘅嘢啦。 活性乳酸菌樽剪开咗嚟种啊嘛，系咪？ 你嗰种感觉咧就系总之你发咗芽已经有个成就感噶啦嘛。 系， 但系咧嗱。佢今次拎翻嚟呢棵咧，就真係有少少大件事嘅。 好大棵噶！ 嗱，其實佢又唔係大棵，真係話説咧，因為有一個機構咧，就係即係搞咗個計劃咧，就叫一人一花，就原來咧、全香港嘅學生咧，都每人派咗一棵花，咁、咧就要你拎翻屋企種喎。 种啊！ 咁但系咧，嗱个问题就系咧，当嗰棵花由机构去到学校，由学校再分俾各班，由班再分，嗱冇错啦。当我个女拎到翻嚟嘅时候咧， 谢晒啦， 棵嘢咧就断咗啦，同埋咧啲叶已经系黄黄地啦， 咁佢想点 咧？耷晒啦咁。咁但系咧，嗱佢就要求咧，我哋最谂尾系去到明年 起死回生。 嗱，我完全系真系有呢个感觉。 回春啊，吓枯木回春 系啊，沙奇迹啊，神迹啊。 嗱，咁嗰棵嘢咧，个名字就叫做杨凤仙。 杨凤仙 人嚟噶， 人系姓杨，姓杨。 我收到嘅时候，我都谂紧系咪即系人名咁样啦？因为我成日听到啲小朋友讲杨佩斯、佩斯，原来啲人讲得唔清楚，原来系杨凤仙，凤凰嘅凤，诶凤啦。 但系佢系边个杨啊？系杨人嗰个杨啊，定系阳光个杨咧？ 应该木字边嗰个杨啦，应该杨柳树嗰个杨。 咁我姓杨喎，真系。 杨柳树嗰个杨 系喜气洋洋嘅杨， 喜气洋洋 系啊，即系杨人嗰个杨。 系啦，咁啊，其实咧呢一棵嘢咧就系一个小树苗嚟嘅。咁啊，有啲同學仔咧就即係嘅父母就紛紛就喺社交平台同埋嗰啲群組嗰度就曬圖啦。咁啊，有啲人咧就好 好幸運地咧，一抽到嘅時候咧，嗰棵花就已經開咗花喎。 睇嚟你歸咎，睇嚟你歸咎人哋好手氣，抽到嗰棵花咧又未死又未謝 咁樣。我冇咁樣諗。 唔係，咁佢作為一個家長啊，見到阿女啊拎棵花翻嚟，又話要種又要剩，但係點解會謝曬咁都會去尋根究底㗎？ 同埋你都要諗下點樣救活佢啊！因為我本人係唔識種嘢㗎， 正常人都唔識種嘢。 你請教你唔係你請教星期五朝頭早咧。 我神光 KOL 冇錯啦， 可以問 安安啊嘛，花藝師。 咁啊，但係咧嗱，啲家長咧，因為都有好多係唔同嘅狀況嘅植物啦。嗱，有好多咧就係話咧，子女拎到翻屋企嘅時候咧，嗰棵嘢已經係泥還泥，根還根，就葉還葉啦。 即係佢本身都有泥有性㗎。 佢有㗎，佢有一嚿好似人哋啲花苗仔咧，有個膠兜仔咁樣承載住佢嘅。 明白。 咁但係因為你知小朋友尤其是幼稚園 K 温咧，幾歲人仔咧拎嗰棵嘢可能揈啊，好開心咁樣翻到屋企啦。咁啊，已經係即係個狀態咧，好多都已經係 骨肉分離咁啦。 係啦，已經係總之將啲嘢全部可以啊變翻曬原狀咁樣啦。咁啊家長們除咗紛紛咁啊討論點樣去種植嗰棵花咧， 同埋花去邊間鋪頭啦，諗下。 嗱，冇錯啦，即時咧最新嘅資訊就係原來咧每一年咧咁上一嘅月份咧，即係真係咧就會盛行係。出售呢一種咁樣嘅花苗嘅、 哦， 我嗰日都係八卦過，真係有好多地方咧都係賣呢一種花，而且據聞個銷量係幾好嘅。咁啊，聽嗰啲嘅鋪頭講話咧，因為好多家長咧就有個備案啊，即係萬一咧救活唔到自己本身收到嗰棵嘅時候咧，咁你要交功課噶嘛？ 哦， 係啦，你要寫一個植物種植記錄報告啊，咁、你都要有一棵花俾佢一路即係去培養翻嗰個種植嘅習慣啦。咁、我覺得咧，即係作為家長又好，或者作為參與嘅。小朋友都好啦，其实个过程系最紧要嘅。我自己就冇谂住特登去买个棵嘅，我就觉得就算无论佢嘅结果系点都好啦，其实点样花时间去照料啦，或者由收到个棵花花几多嘅时间，同埋用一啲咩嘅心态去种个棵花咧，先至系最紧要嘅。 咁我谂学校方面嗰个原意都系想经历嗰个过程，即系唔系要你走去买嗰棵新嘅。 系啦，唔系为咗交功课啦，总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表示，除了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会在晚上十一点结束。港铁表示，机场快线自头班车起提供来往香港站、九龙站、青衣站、机场站和博览馆站的列车服务。因应机管局和政府的要求，晚上11点起至尾班车，机场快线只是提供香港站至机场站的来回服务，不停九龙站、青衣站和博览馆站。有市民昨晚在旺角聚集，弥敦道等多条马路受阻，警方曾经施放多轮催泪弹驱散。弥敦道在昨晚十点过后通车，但警方在没几耐之后再施放催泪弹。通车之后，警方差不多同一时间在弥敦道近亚街老街筑防线，有人起哄，大批防暴警员突然推进，之后平射多枚催泪弹，又向记者方向喷胡椒喷剂。示威者是在入夜之后开始到旺角一带聚集，旺角港铁站一个出入口有人投掷怀疑汽油弹，旺角站和油麻地站先后关闭，防暴警察其后沿着弥敦道一带推进，期间施放多轮的催泪弹，一名记者脚部受伤，另外几名蒙面示威者在油麻地殴打一名怀疑是警员的男子，男子瞓在地下头部受伤。本台摄影师昨晚采访期间，防暴警察阻挠和推撞，尝试强行除低他的面罩。另外一枚催泪弹射进一间的药房，店内一度满布白烟，货架上有催泪弹壳，周围有熏黑的痕迹。港台发言人表示，本台新闻部摄影师昨晚在旺角弥敦道采访期间，被防暴警察阻挠和推撞，并强行扯面罩。在继续采访期间，警员向一群正在采访的记者喷蓝色胡椒喷剂，本台摄影师亦都被正面喷中。摄影师当时有带记者证，并身穿印有港台标志的反光衣，摄影机亦都贴上港台的标志。本台强烈谴责警方使用不必要的武力，粗暴干预记者正常采访工作。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的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系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股份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支线，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上时间八点三十九分，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节目啊！咁呢一节咧就有我鹏仔再加埋阿 Barbie 啦，同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同大家睇下《苹果日报》今天嘅头版头条啦，系讲到话咧，市民原定咧喺寻日晏昼三点钟就喺呢个梳士巴黎花园举行反警暴集会，咁但系集会前一个多小时咧，警方已经系派出咧大量嘅防暴警系严密咁布防，咁包括咧喺天星码头同埋港铁尖沙咀站咧，就系有好多嘅呢个防暴警察喺度咧截查市民啦，更加系以着咗黑色衫嘅人为目标。喺晏昼三点钟咧，梳士巴黎花园附近咧就聚集咗过千人啦，部分市民一度咧系走出梳士巴黎道，咁防暴警咧即刻喺半岛酒店对出咧系筑起两道防线，警告在场人士咧参与非法集结，更加咧系突然间冲上行人路嗰度咧，想话系拘捕市民嘅，咁群众啦，于是就围堵警员以及系投掷杂物，警员咧即向现场人士咧系狂射呢个胡椒喷剂，咁包括咧有一名坐轮椅嘅大叔啊，佢之后咧就由医务急救员咧系协助清洗咁嘅，咁而喺呢一个嘅情况底下啦，咁结果警方咧就再引起呢一个嘅警民冲突啦，咁然后咧就施放多枚嘅催泪弹啦，咁令到集会啦一开始已经系即被驱散啦，咁大批市民咧于是就系流窜到去多区咧作野猫式嘅堵路同埋破坏商店，有超过1000名嘅防暴警咧就沿住弥敦道咧系相隔数米站岗严禁市民咧走出马路，又喺多处系截查一啲嘅人士啦，以致到咧就话呢一个嘅《苹果日报》嘅头条嘅文字系咁讲嘅，就话喺多处咧系设置截查点，随处拘人，即系拘捕人啦，就好似咧白日戒严咁。咁入夜后咧，群众就集结旺角抗暴，有港铁站被纵火，以及咧有多宗咧所谓嘅私了嘅事件嘅。咁防暴警多次到场，就话咧系乱放催泪弹，咁现场咧就乱上加乱，去到午夜咧仍然系无力清场嘅。咁而警方水炮车咧，上个礼拜日咧就直射九龙清真寺之后咧，香港人同少数族裔咧，就 connect 追究警暴，意思即系话佢哋结盟一齐咁啦，好似。寻日咧就喺重庆大厦有大批嘅南亚裔市民咧，就同香港人咧一齐高举啦，系正义必胜嘅纸牌，亦都有印度裔嘅人士系挥舞啊印度国旗。咁高呼咧系 Free Hong Kong， 声援咧系集会人士嘅。咁而医管局咧就指，截至到寻晚嘅十一点咧，公立医院总共系收到有11名嘅伤者，10男1女。 分別係送到明愛啊、廣華同埋伊麗莎白醫院。咁當中咧，廣華接收傷者最多，合共咧係有七男一女傷者，其中一人情況嚴重，其餘情況穩定同滿意嘅。咁呢個嚟自今日咧《蘋果日報》嘅頭條報導。 再睇一睇《東方日報》嘅頭版頭條啦，講到咧政府止暴無力，金融中心退息啊，內地民企來港上市煞停嘅。香港社會持續動盪啦，打擊咗內地企業來港上市嘅部署。市場消息透露啦，部分內企咧就恐怕本港嘅示威活動咧會不斷升級，因此咧就取消咗嚟香港咧洽談咧呢個早班上市嘅事宜。據悉咧，最少已經有三間內地民營企業咧嘅老闆咧暫時都唔會考慮嚟香港上市啦。咁啊，有熟悉呢啲新股市場運作嘅人士就話啦，企業咧係由呢個早班咧到正式上市咧都最少有一年或者係一年半嘅時間噶。現時咧向香港交易所提交上市申請咧，都需要在一年前已经开展上市筹备工作，因此如果今年本港局势都是持续未有改善，预期明年第二季或者下半年提交的上市申请数量就会比今年同期下跌的，尤其是小型民企来香港上市的数目有可能会跌到五成那么多的，但其中那些中型或者大型企业的上市申请数量就未必会太受影响的，主要都是担心他们的股票会不会可以卖贵一点，这个是来自《东方日报》报道。 好，唔该晒 Barbie。跟住咧，同大家系转睇下嚟自《香港文汇报》嘅内页讲文啦。咁就讲到高等法院咧日前就颁布临时禁制令啦，系禁止所有针对警员同埋佢哋家属被起底以及系滋扰嘅行为。咁公众披露警员以及其家人个人资料咧，即属违反禁令。咁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黄继仪啊，寻日咧指出啦，近期网络起底成风，咁情况咧越趋严重嘅，形容起底咧已经系被武器化啦，咁对事主嘅伤害不下于呢个暴力，政府有必要咧系用所有合法合理嘅途径去压止恶行，咁而公署自六月中至到而家咧，总共收到咧有成2370多宗啊，系有关起底嘅投诉嘅。大约三成咧系涉及警员嘅噃，咁而法院嘅临时禁制令啊，涵盖范围较私隐条例更阔，虽然咧有助公署系处理以及系调查起底求助，但喺网络上要揾真凶咧系存有难度嘅。咁而呢一个嘅高等法院啊，虽然就住针对警察嘅起底行为系颁发临时禁制令啊，但系咧。这个被文汇报形容为是煽暴派，就不单止未有收敛停止侵犯私隐的违法行为，更加是进一步扩大起底规模的。那就在 Telegram 里面有一个的群组，他的管理员昨日就在群组内表示会将起底对象扩展至政府飞行服务队人员。而一啲支持警方就违法行为严正執法嘅市民亦都成为被起底嘅目标咁讲添。咁呢一个呢嚟自今日文汇报嘅港文报道嚟嘅。 好啦，睇一睇《星岛日报》嘅要闻啦。咁到底咧呢一个嘅香港呢啲嘅经济状况咧，对于啲乜嘢业界会影响大咧？其实对的士嘅影响都相当之大啊。讲到咧呢啲的哥收入跌半啊，车主咧就减租救亡啊吓。反修例连串暴力示威咧嘅冲突影响咗香港经济啦。当中咧运输业界嘅影响力都系受到正面嘅打击噶。根据的士业界透露啦，前线司机嘅生意咧正系不断咁下滑啦。当中以夜班司机嘅生意跌幅最大，每日收入咧较高峰期嘅时候咧就大跌咗五成，部分司机咧系冇得选择咧，就唯有暂时离开的士业，导致咗咧司机流失潮啊，出现咗有车冇人租嘅情况。咁呢啲引发嘅连串示威冲突咧长达咗四个月啦，由最初咧主要集中喺港岛区嘅主要道路啦，扩散至到全港嘅多区，交通力都受到唔同程度嘅影响。的士车主协会会长吴坤成就表示啦，的士业界咧就系为咗受影响咧系成为咗最大嘅一群啦。现时咧嘅冲突区域咧主要系发生喺油尖旺区等等嘅主要地段，咁啊因此咧每当呢啲冲突发生咧，都会系中断咗司机嘅主要收入来源嘅。 而香港的士投资产业促进会荣誉会长阿石国强就表示，他说的士业界呢自六月以来呢就受到连串的示威冲突影响，收入呢按月下跌，当中呢以这些夜间的士跌幅呢就较大，因应现时的情况呢，部分的车主呢都是愿意和租客呢就是这个共度时间的，为了租客呢就是可以提供减租的方案。他亦都表示了，车主会呢将会将这个的士呢划分为日间同埋夜间出租，过往咧每一间嘅租金咧大概系420元，即系全日收入咧大概要800元咧先至可以冚到围到本啊。咁啊而家咧因为全日嘅收入咧都减少咗啦，咁所以咧就会因应佢嘅呢一啲嘅幅度咧，亦都系提供咗呢个减租嘅优惠嘅。咁啊实际上咧车主咧如果全月嘅租金咧收入咧系可以减到3000元咁多。 哇！咁啊希望真系能够啊车主同埋咧系司机咧都可以共度时间。间啦吓，咁啊正话应该听阿 Barbie 咁讲，佢嗰个系正面对嗰个系嗰个打击啊。应该系就唔系正面打击嚟嘅，正面打击好惊，应该系正面对打击嗬。 系系系， 好，跟住落嚟咧，同大家睇呢个香港经济日报嘅讲文啦。咁啊，讲到呢个咧，就如果遇上呢一种健康上嘅打击咧，就更加咧，大家都唔想啊吓。要点样可以避免呢啊，可以留意一下啦。呢、這个嚟自经济日报嘅讲文咧，就话中风啊，较常见于咧就长者身上啊。咁但系咧。近年就有外国文献显示，年轻人中风的比率是有上升趋势的。有医生亦都察觉到在本港近年多了年轻人出现所谓三高问题的。中风风险随之而增加了。有年仅36岁的音乐教师去年年底出现头晕以及是右边身是无力的这些征兆。起初误以为感冒。延至到病后两日咧，先至求医。咁经过咧长达大约系9个月嘅治疗，先至系康复噶。咁医生提醒年轻人咧，对中风征兆咧就不容忽略噶。虽然咧年轻人康复嘅潜力较高，但系延误求医亦都有机会咧导致脑部老化速度是快2倍咁多嘅噃。本港每年咧有大约系26000宗咧系中风个案嘅，平均每日咧录得有70宗嘅新症。去年咧有超过咧3000名中风病人死亡噶，咁系本港咧第四大杀手嚟嘅。虽然年纪越大咧中风风险越高，但系所有年龄亦都有机会患上，所以年轻人咧亦都不容忽视啦。而讲到咧，中风治疗咧系分秒必争嘅。有调查显示咧，接近70%嘅受访病人咧系未及于发病后所谓嘅黄金3小时咧系送院接受治疗，反映市民对中风嘅危机意识不足，可以导致咧残障或者系死亡风险增加嘅。有70岁嘅男病人咧，上个月啊，出现讲说话嘅时候口齿不清，以及咧左边。身体咧无力等等嘅病征，咁啊好彩咧，俾佢醒目嘅太太咧察觉到呢个情况异常，及时咧送去医院以及系接受治疗。第二日啫，已经可以咧活动自如，跑马经添啦。咁讲，咁啊真系要注意呢个黄金3小时啊吓。呢个嚟自今日咧系香港经济日报嘅港文报道啊。 好啦，睇一睇成报嘅头版头条啦，讲到咧美军击杀伊斯兰国头目啊吓，呢个咧就系睇落去咧都有少少心理准备啊，因为咧个内容咧都几系啊 血腥啊， 系都有少少啊吓，咁啊听一听啦吓。咁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喺周日即系27号咧就喺白宫发表重要讲话啦，证实美国特种部队已将世界头号恐怖分子绳之于法。美军咧喺周六，即系26号咧，就喺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采取咗突袭嘅行动啦，就将呢个回教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又名呢个达伊沙嘅领袖巴格达迪咧，就逼进咗一条隧道。佢走投无路之后咧，就引爆咗身上嘅炸弹背心，同当时咧一齐逃走嘅2名妻子同埋3名儿子咧同归于尽噶。喺行动当中咧，美军全身而退，只系有一只美军犬受损啫。咁啊，特朗普就形容咧，巴格达迪咧就像只狗以及懦夫般死去啊。特朗普咧就系、正值系争取连任啦。咁今次嘅行动咧系应该有助佢争取选民嘅支持噶。呢个系嚟自《城报》嘅报道。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是华梅姐稍等，系我哋要先踢俾阿 O 同佢嘅财金界朋友倾咗偈先，你明噶啦吓。 唔该， 财子 O 投资 O to O。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 to O， 阿 O 请嚟咧，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Jason， 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啊，交俾 Jason 咧，帮我哋做一个大市嘅前瞻啦。好似咧，周中都有啲啊财金嘅大事件发生喎。 系啊，咁留意翻就即系其实上个星期啦，即系讲上个星期其实港股咧就即系表现系即系相当之闷嘅吓，咁啊，成全个星期咧五日嘅波幅咧夹埋都系得350.3点嘅啫，吓相当之窄幅嘅表现，即系今个星期咧就估计个波幅会扩大翻吓，咁因为咧就今个星期都相当之多嘅即系财金大事啦，咁样吓，咁啊星期一至四咧咁啊会留意翻会有呢、這、一个即系四中全会啦，咁样咁睇睇会唔会有啲咩新嘅政策咧会即系出台啦吓，咁啊另外一方面咧就即系星期四咧香港时间嘅凌晨啦，就会系联储局会公布议息结果嘅吓，咁依家咧就如无意外啦。都即超過九成嘅機會咧，就會係減息四分一厘啊！咁但係要留意翻，即係睇下個議息聲明咧，會唔會即係講到咧，即係未來嗰個放水嘅政策究竟係點樣嘅嚇？咁另外一方面就今個星期即係無論係港股又好啦，或者美股都好啦，其實都係相當之多嘅即係重磅嘅業績嘅嚇。咁啊，今朝早咧啱啱就公布咗咧呢一個友邦業績啦，咁啦嚇，咁啊第三季咧香港表現咧就即係相當之差啦，咁啊錄得呢一個雙位數字嘅跌幅。咁但係咧就即係拉雲啦，即係如果你話計埋亞洲嗰邊嘅業務啦，咁其實整體而言咧就係即係都有1% 嘅增長嘅，咁如果撇除翻香港嗰邊嘅話咧，就有成14% 嘅增長添，咁所以都唔算話太差嘅，咁估計今日都會出現一個反彈啦，咁樣咁另外一方面就今日啦，同埋即係聽日啦，都會繼續有其唔同嘅業績啦，例如今日會有即係匯豐啦，咁樣咁聽日咧就會有中國人壽啦，咁所以其實都相當之多嘅業績會公布嘅嚇，咁所以今個星期咧就即係估計咧個指數咧會波幅會大翻啲嚇，咁上面個阻力位咧大概就喺27000嘅，咁就係100天線嘅水平嘅嚇，咁下邊咧嗰個支持位咧就喺26500点左右嘅。 嗯，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该晒 Jason。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啩。嗯，拜拜， 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Good morning 啊 ，O 同 Barbie， 早晨啊，华 梅 姐， 我头先太心急想邀请你出嚟，早咗呢啲嘛， 久等啦， 华 梅姐， 我仲喺度谂紧啦，你哋又会唔会股太复萌吓、啊？又好似上个星期咁咧， 唔俾、你讲嘢， 搞到我冇时间咁添 吓，唔会系啊， 算你哋啦吓，好同各位听众打个招呼先，早晨啊，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啊，会唔会有一啲？嘅朋友呢系坐紧呢一个嘅港铁啦吓，又听住啦呢个嘅第二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如果系咁啊，可以听到我华梅姐咧同你哋啊早晨啦，同埋俾呢一个心意大家咧去知道吓，呢个咩心意呢？ 咩心意？ 就系呢，如果喺内地啊搭呢一个嘅地铁嘅话呢。佢哋呢就多咗一啲嘅叫做需要約束的行為呀、要遵守呀、 守規矩嘅行為呀、 守規矩。其實我又覺得呢人間呢佢哋作呢一啲嘅需要約束嘅行為嘅規定啦、 都一样适用于喺香港噶，乘搭港铁嘅乘客，以至到呢系所有呢朋友呢，你使用呢个公共交通设施嘅时候，都应该系咁做嘅。嗱、我讲一个例子，你哋就明啦吓。譬如而家呢喺呢一个内地方面啦，佢哋要施行嘅规定里面呢，就包括咗啦，大家咪好兴咧揸住个手机或者平板咧就睇剧啊。或者睇短片啦，咁有阵时佢又唔会戴翻个耳机啦，而系咧播放翻俾全车嘅人都听到咁咧、 啊，真系啊！ 系好讨厌噶。 前排燃起攻略嘅时候，我都系喺公共交通工具睇咗一节咁样。 即系你话好好话唔好听，你话哎呀，我都中意睇嘅，咁好似咧，哎呀，等我顺个便立下咁样。但系其实好多咧，呢啲都系你嘅私人嘅事啦，真系关其他人咩事呢？啊，所以有阵时咧，仲啊，我想话咧，你以为咁样播埋出嚟俾人听咧，其实有一个咧危险嘅地方，或者咧即系唔着数嘅地方就系咧。人哋会就笑你咯，哎呀佢听埋啲咁嘅嘢，哎呀佢睇埋呢个片喎，哎呀品味真 系 好差咁。嗱，如果你唔想俾人笑咧，其实咧都应该保护下自己啦，系嘛？自己嘅喜好唔代表一定人哋都中意，所以喺内地咧，佢哋嘅铁路咧就系咁啦，就话咧，如果唔戴耳机而播放音乐啊，咁样咧。都会系犯咗呢一种啦，系、需要系约束嘅行为吓。咁、虽然冇讲话有啲咩罚则，但系咧人哋会管你咯吓、即叫你唔好咯咁啦吓。仲、有啊，佢话咧携带咗啲刺激性嘅气味啦，个物品啊，系搭车咧都唔可以啊。 即系榴莲嗰啲咯，臭豆腐嗰啲啦，当系 嗱。咁、如果你话哎呀，我个身臭啊咁样。咁我谂呢啲你自己谂掂佢啦，系咪贴翻个小香菇啊？定系或者你冲个凉先啊？嗱，个人卫生呢啲啦，嗱，自己谂掂佢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咁噶，需约束行为。乘客要守礼啊 ！Barbie 今日嘅 hashtag 咧就系需约束嘅行为，香港人都应该睇睇。系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啦，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马坑涌道。咁就系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挤塞，龙尾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咧，东行就车多少少嘅。咁反方向去翻港岛啦，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而家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就浸会桥面。喺新界啦，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同大家讲多次有关港铁方面的消息，港铁各条线除了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提早在夜晚11点结束。机场快线方面，由夜晚11点开始至到尾班车只是会提供香港站至到机场站来回服务。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万圣节 trick or treat， 咁点先算系 trick 呢？ 小白，节日 party 想玩一癫，俾啲嘢你剔下先。 阿欧整蛊我啊，我企硬唔剔嘢噶。 晨光第一线嘅 Halloween 无毒一定 win 啦、 啊！监督处监督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同行抗毒 Halloween 节日前后唔好癫。 喂喂，记得上埋二台 Facebook 专页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九点零七分，星期一嘅时间，继续晨光第一线。正话咧，咪听到有个宣传声带讲呢一个，讲呢一个嘅万圣节咧，大家要啊无毒 Halloween 啊， 系啊， 啊呢、這个 win 咧，如果真系要 win。即係人生大贏家嘅話咧，咁、 哦、 首先就唔好掂毒品啦， 係嘛？ 咁啊呢一個 win 就變咗 Halloween 就會係 win 個 win 啦。 哦，原來係咁。 啊，咁啊，但係咧喺正話嗰個宣傳聲帶臨尾咧，又鬼鬼祟祟咁樣，咩留意咩咧？ 係二台有嘢玩，係啦。 係喎、啊，咁啊其實所謂何事咧，咁都可以同聽眾咧就係預告一下。喺今日咧。如果有時間咧，大家可以就係、是、即係 click 入去呢、這、一個二台嘅 Facebook 專頁嗰度咧，咁啊都會有一啲咧，咦同呢一個嘅萬聖節，你知萬聖節咧，大家就好中意扮鬼扮馬嗰啲啦嚇，咁、嗯、啊應該會有一啲咧類似扮鬼扮馬咁樣嘅，唔知相片啦、照片啦、動畫定係呢個片段啦咁樣咧 流出啊！ 会流出嘅，系啦，会 post 上呢一个嘅二台 Facebook 专页，咁大家可以咧，不妨留意一下。咁由今天开始嘅，我都未睇过、哦，我都想睇下系啲咩嚟嘅咧，咁、 啊、 样吓。 系咁啊，大家都留意一下啦。咁啊，起俾大家轻松下啦。 系啊，同行抗毒 Halloween。 系啦，咁啊，星期一嘅早上咧，小白虽然放假，但系咧都有一个环节就系亲子百分百啦。 冇错，咁啊，今朝早咧继续都会有啲亲子专家同我哋咧就系、是。教下路啊，点样咧？喺教导小朋友嘅时候咧，作为父母嘅都可以唔使咁彷徨啦。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嘅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啊，同上星期一样啦，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慈惠幼苗教育主任啊，资深注册社工 Rainbow 上到嚟嘅。早晨 ，Rainbow。 早晨，小白。 系啦，啊咁啊，话到咧就系即系家长同小朋友可以一齐咧就攞六个 A 嘅。咁啊，上个星期我哋学咗三个 A 啊，分别咧就权威啦、责任啦同埋关爱嘅。好啦，咁仲有啲三个 A 咧系啲乜嘢？咁啊，家长又学唔学到，同埋小朋友掌唔掌握到咧？吓 ，Rainbow。 嗯，咁咧，另外个三个 A 咧就系讲紧第一个咧 availability 啦、嗯，即系时间，你有几多时间俾小朋友啦。咁、 嗯、 第二个咧，我哋就想讲咧系 appreciation 赞、 嗯、 赏。咁、 嗯、 第三个咧就 acceptance 啦，就接纳。 咁、嗯、样三个 A 咧，我觉得喺香港嚟讲咧，好似难过我哋原本学咗权威、责任同关爱，跟住呢一堂咧就时间、赞赏、接纳，好似咧难咗少少咯。嗱，时间咧。都已經好大嘅課題啦。 係啊，你知香港幾忙？ 香港啊，個個都忙嘅，個個咧都話要揾飯食啊，咁啊又冇乜時間照顧小朋友啊。咁點樣可以喺百忙入邊一樣可以俾到小朋友咧？又或者小朋友又忙，又點樣可以俾翻父母咧 ？OK， 好。首先我未答呢個問題之前咧，我想問下小白，你用幾多時間每一日咧平均啦？有幾多時間同你嘅小朋友相處咧？ 通常放咗工嘅話。都已經冇乜約朋友啦，咁啊即刻翻衝翻去屋企，咁啊睇住佢，盡可能咧最遲都係六點鐘會翻到屋企，咁啊到佢瞓覺八點半就上床瞓覺，咁可能呢兩個半鐘入邊都一定會見到。如果嗰日係冇乜特別嘢做嘅，咁可以早啲翻屋企嘅，咁會時間會長，因為佢翻上晝班啊嘛，咁就可能會長啲啦。 哇！你已經係超班嗰、那個 係咩？ 係啊，成兩個半鐘係咪？ 有好多㗎。哎呀，我仲谂住你话唔够添。 唔系，咁当然有睇质同量嘅，我哋成日都讲。咁系咪越 多時間越好咧，又未必一定係，譬如有啲爸爸或者媽媽咁，都係全日陪住佢噶。不過嗰啲時間我哋講緊唔係一啲優質嘅時間 ，quality time。咁或者人到心不到就係、是、啊，有啲爸爸媽媽放完工又好，或者係點樣，但可能啊，我個人就喺度啦。不過咧，我就攤喺度玩手機或者做其他嘢，就唔得閒理小朋友。雖然我都係有哇，比阿小伯仲多四個鐘，咁、但可能呢啲都唔係叫 quality time， 我哋都唔計咯。其實唔知有冇聽過咧？好耐以前咧，有一個報章咧有講咧，香港嘅爸爸咧好誇張，係三分鐘爸爸。 是咩？ 系啊，好夸张，即系平均啊。咁我又觉得 咁少噶咋？ 系啊，有啲人真系咁。当然啦，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嘛。系咪即系唔需要执着？系咪究竟系三分钟啊，定系三分零一秒啊，定系点样？不过我觉得其实呢一样嘢都显示到咧，我哋嘅香港人真系好忙啊，特别爸爸添，因为爸爸好多时都要真系出去做嘢。当然而家好多双职父母妈咪都好忙啦，打完两份工，即系咩叫两份工？就系翻完正职啦，然后我好多朋友做妈妈咧，佢话佢嘅工作咧。是副业嚟嘅啫，佢嘅正职就翻屋企凑仔。 系啊，个个都话其实翻屋企凑仔嗰份工仲辛苦。 系啊，系啊，咁、所以变相咧，其实我哋成日都讲啊，点样去教好小朋友咧？其中一样嘢，你真系要俾时间去。不过时间得嚟咧，你留意呢、這个唔系讲紧个 time 啊，系 availability， 即系你究竟有几多空间同小朋友去玩，同佢相处啊。咁我觉得呢个好值得大家去谂一谂啦。同埋嗱，大家人你都知道香港人最犀利就系好忙啊。即系通常，如果好耐冇见朋友，通常问你边一句啊？你最近点样啊？忙唔忙噶嘛？系咪啊？咁你估下，通常啲香港人都点样答啊？ 忙啊！ 系啊，即系如果你答唔忙咧，佢会望住你，你系咪香港人嚟噶？ 点解会忙？我反而想问佢点解会忙咧？ 系啦，咁所以系咪都系一定好忙？咁当然香港人真系好忙啦，忙住好多嘅事情。咁咧，但系咧，我又想谂下啊，忙呢个字咧，其实咧，都引申到好多同音字。唔知道你有冇谂到咧？ 忙。 系啦，好茫然系咪啊？其实我哋都系做嘢，有时做得好忙或者生活好忙，会变得好茫然啦。然后有冇试过小白咧？我哋突然间系失忆噶。 有喎、 哦，系咪因为忙得太劲，然后突然间 记唔到嘢？ 系啊，琴日食啲咩都已经唔记得咗，系咪啊？系啦，咁啊 呢个成日犯嘅。 咁然后即系虽然我哋唔系老人痴呆，但系我哋都有阵时好容易遗忘咗好多嘢咧，因为太忙啦，个心太多嘢喺度。咁最后一个忙系咩咧？即系 touch wood 吓，我哋讲紧系讲死亡个忙。嗱，当然唔系就大家死啦，即系我哋成日讲系可能我哋嘅心灵上都好似变得点样啦，攰到想死就呢一样嘢。 系 咁，所以咧，定系根源里面咧，我哋作为父母都好啦，都。抽一啲时间俾自己，咁同样地，小朋友都系好需要你嘅陪伴啦，你都要俾你个你嘅 available time，我哋讲咁，你系陪得佢嚟咧，系即系同佢一齐玩咯，同埋讲真啦，小朋友有冇谂过咧，你陪得佢几多年咧？ 系啊，小朋友大得好快。 系啊， 呢个都系我成日即系做爸爸嘅一个格言，就系尽可能陪佢啦。你今日你即系可能一个礼拜，你原来出咗 trip 嘅，翻到嚟再见翻个仔仔嘅时候，哇，高咗、啊， 系 即系一啲都唔出奇。我觉得呢啲或者讲嘢精叻咗啊咁样，所以我觉得尽可能陪得佢几多就得几多。同埋我认为爸爸同小朋友嗰个感情嘅建立咧，有啲嘢真系唔系话系挂名爸爸就有嘅，系真系要攞时间出嚟。去锡佢啊，陪佢玩啊，陪下佢踢波，跟住又或者同佢一齐玩啲outdoor 嘅活动或者 indoor 嘅活动都好啦 ，card game 咁样都好啦，都系陪佢玩啊嘛。 系啊，即系最重要系个人道同埋深度咯，即系你个心你都要同佢真系一齐玩啊。其实调翻转啦，小朋友都陪紧你。 系啊， 系啊，咁所以无论爸爸妈妈喺工作好忙或者生活好忙都好啦，都一定要抽时间咧去同小朋友相处，做咗呢个 A 啦 availability 啦。 有阵时都几自如嘅，同小朋友玩，即系佢哋嗰种叫天真啦、无邪嘅笑容咧，系好搞笑嘅。你 咁你有冇赞佢啊？咁样 有啊， 系啦， 有赞佢噶。 咁你已经做埋另一个。A 啦， 系咩？ 就 appreciation 啦。 因为咧，我以前喺你哋身上边学过噶，你赞佢嘅时候咧，赞咗佢咧，佢就好开心，飘飘然。咁呢种飘飘然嘅感觉咧，系会上瘾嘅。跟住佢咧就 好似做运动咁 样，冇错啦，好似做运动咁样，佢会继续咧，好想去到咧得到人嘅赞赏。咁你就会明白到啊，我点样可以得到人嘅赞赏咧？我就系做好啲嘢啦，咁样。咁所以咧，有阵时赞赏咧。 即係香港人是市侩啊，有陣時啲人都會咁講。但係賺出嚟唔使本 嘅 喎、 哦，係啊，唔使錢嘅， 係啊，唔使本嘅喎、哦，係咪？咁但係咧又可以有回報喎、哦。你諗下呢一個投資幾值得去到投資咧？所以賺上咧唔怕講多啲係嘛？ 係啊，我都記得之前喺節目都有分享過。咁不過都好耐之前啦，都可以再 remind 下啲聽眾喺、appreciation 裡面讚賞裡面有幾個原則啦。咁第一就係快啦，我哋講緊係啦，即係唔好十年前、十年後先話阿仔啊，因為你十年前食嗰碗飯咧好正，食得好乾淨。我十年前我琴晚都唔記得啦。 除非係啲風高位積啦，如果唔係真係唔好賺咁多。係 啦，即係要夠快嘅，其實即係快得嚟亦都唔好話預知咗啦，都未做好就已經先賺佢，亦都唔得嘅。咁、另外真啦，頭先咁講啦，聽到小白賺小白都好真誠個樣啦，即係唔係話因為我想你咁樣做，所以即係另有目的咁先係讚佢啦。咁又好真誠，小白知道嘅。咁另外我哋講緊就係準啦、準確啦、即係唔好咁空泛、一個乖同一個叻啦、你真係好乖啦，樣樣都乖過你，發現咧係萬能 key 咁樣咧、你好乖，你好叻。其實小白聽得都好厭啊，同埋叻啲乜，乖啲乜咧？ 呢、這個我都係好容易犯，好彩有你哋 remind 我。 係啊，同埋其實如果咧特別咁細小朋友，我哋好著重小朋友品格噶嘛、我甚至好鼓勵家長咧，你諗多少少品格嗰個讚賞嘅詞彙，例如啊，你真係咧好守規矩喎，哇，你識得分享，哇，你好有手尾喎、哇，你好有責任感。其實呢啲全部我哋都想小朋友噶嘛，去建立就唔好得一句叻啊、乖啊、正啊、靓啊呢啲咁样咯。 小朋友咧都贪心噶，即系赞赏上边咧，佢想有唔同层次。 系 如果家长中意，譬如饮红酒嘅，你就会知道、原来唔同品牌嘅红酒、唔同年份嘅红酒咧，有唔同嘅层次 嘅 享受， 系咪？ 系啦，其实小朋友咧喺呢一个收呢个赞赏嘅信息嘅时候咧，都好似呢一个道理一样，佢想你赞佢谦虚啦，你今日好君子、咦，你今日好活跃、好活泼，笑得好开朗、多啲唔同嘅形容词去形容佢哋好嗰方面咧，可能真系会令到佢哋觉得原来赞赏都有好多唔同開心嘅層次，令到佢哋中意。 係啊，其實咧，你有冇睇過咧？網上咧有一條片幾得意啊！咁就話咧，外國一個學校咧就兩棵植物，咁啊分別 A 同 B 咧，即係同一個品種嚟嘅。咁咧就做一個實驗咧，就對住 A 咧就要啲學生咧就鬧佢嘅，即係講曬啲唔好聽嘅説話。 咁搞笑！ 係啊，真係有嘅，有片嘅。咁然後咧就對住另一棵叫 B 嘅植物咧就經過行過咁啊讚下佢啦。咁啊假以時日之後咧，即係過咗一段時間嚇，即係發現 A 咧成俾人鬧嗰棵植物咧，即係頭耷耷眼濕濕咁樣，好得意。但係另外 B 個棵真係，即係植物都有生命啊。其實小朋友都係啊，所以我哋成日話啊鬼用啊。其實小朋友就真係如你所願咯，係咪？即係會變得更加蠢啊，或者係更加即係冇鬼用。但反而咧，我哋應讚則讚，小朋友真係咧，你讚佢頭先咁講啦，謙虛啊，君子話真係咧，擔保小白你嘅小朋友咧，都係成一個君子啊。即係識得同人哋係好謙虛啊、温柔咁樣待人咁樣咯。咁所以即係唔好吝惜呢个赞赏，同埋最紧要咧，我觉得另一个原则都系纯赞咯， 纯赞 pure 嘅，系啦，就唔好夹啲猪头骨，即系赞你，然后弹多你几句，你今日食饭食得好，唔似琴日咁又跌咗啦。 呢啲大人讲嘢嘅手腕嚟嘅， 系啦，即系嗰啲好隐耳啊，同埋都唔好别有居心咯。头先咁讲，即系咧，好似想赞你咧，咁你听日又要咁样啦，你都要咁乖噶啦，或者譬如我屋企人咧，其实都成赞我嘅，但系点解咧？即系譬如我屋企即系会晾衫啦，咁成屋嘅衫好多，咁然后我家姐就成日都赞我，就系话阿妹你真系好乖啊，晾晒啲衫，听日就你晾啦，以后都你晾。咁其实你谂下，我中唔中意佢嘅赞赏？ 舒服噶， 系啊，即系你有一句免费嘅赞赏，但要我做免费嘅劳工，咁嗱，即系我觉得呢啲赞赏就唔系一个好真心。当然佢有一部分系真心嘅，但系佢背后嗰种目的咧，大家都听到。 真心咗即刻有阴谋， 系啦，有阴谋，系啦，阴谋论咁样。咁所以呢个 appreciation 大家都要留意啦。 可能除咗咧就系时间啦，赞赏之后，仲有一个接纳。 系啊，接纳都好重要。我谂我哋成日都讲，作为人都好啦，即系我哋唔系一个圣人啦，都一定有错误啊，有犯错嘅时候。其实嗰一刻咧，我哋家长真系要接纳小朋友。嗰种接纳系咩咧？冇人系完美啊。咁有本故事书好好啊，嗰本叫完美小孩啊。其实就讲一个父母咧去到个超级市场咧要买一个完美小孩啦，咁啊真系好 perfect 嘅。不过最后咧就发现呢个小朋友咧做咗一件错事啦，即系只不过系某一日去着错衫啫，咁佢就觉得唔完美要退货啦，咁样，咁啊，但退货完之后就问个小朋友就，咁其实你心里面有啲咩嘅谂法啊？咁个小朋友就讲一句，你可唔可以将我卖俾啲完美嘅父母啊？ 哇，其实都几咩，即係我哋讲緊我哋每个人都唔係完美啦，我哋都有好多嘅缺点啦，其实小朋友都好需要我哋个接纳。咁嗰种接纳无论係情绪或者行为上，我哋要分得好清楚啦，即係譬如我哋就算佢做得几曳都好、嗯、其实或者唔係好合理心意，但其实我哋同时都係要接纳佢呢个人㗎嘛。咁、 嗯、 但好多时爸爸妈妈有时讲嘢呢就讲啲唔讲啲，我成日都形容我唔要你。 嗯， 咁其实你唔要佢啲咩咧？你唔要佢呢个行为啫嘛。咁、 嗯、 我哋系要接纳佢呢个人，但唔系接纳佢呢个唔好嘅行为。咁、嗯、要分得好清楚。同埋我谂，对小朋友嚟讲，即系如果佢发现啊有无条件嘅爱啊，即系 unconditional love 啦，我哋成日讲，唔系话因为有条件我做得几叻你先爱我咧。其实对小朋友嚟讲，佢个成长都会健康好多，唔需要成日不停咧要讨好你啊，令到你啊，因为我做咗我考100分咧，攞埋啊，而家讲6 A 嘛，我10个 A。咁当然而家教育制度就唔系攞 A 嗰啲。是不是五星星咁咁咁其实佢哋就会好觉得要为咗追求你嗰种有条件嘅爱呢，佢哋会好辛苦囉。 嗯，咁所以都要明白呢，就係条件嘅爱呢係辛苦嘅，应该係无条件嘅爱呢。 同埋接纳小朋友嗰种有时有啲缺陷啦，你帮佢一起成长啦。 唔、嗯、完美嘅人呢先至係完美㗎嘛，係咪先。 同埋先可以继续有进步囉。哇，如果唔系你去到高峰，即係无敌是最寂寞，你完全哇个个都冇你咁高级，即係你嗰个级数嘅时候，其实你好寂寞 的。完美嘅人好难有人生嘅情趣嘅，系咪？咁大家要记住，六个 A 咧，我哋学过啊，权威啊、责任啊、关爱、时间啦、赞赏同埋接纳嘅。咁啊，我哋好好啦啊！呢两次咧就 Rainbow 教咗我哋好多，上咗好宝贵嘅凉台。唔该晒 Rainbow， 拜拜， 拜拜。 试探一千段分开能耐，将要求修改我俩的感情覆盖，美满的关系总是在之后等待。如合适这意案内，开始重复的无疑恋爱，再 checkbox 走。将过程简化配对秒速再开，好比选秀却得到诅咒，他说相衬他说有保留，因选手足够沉溺于诅咒，他说不会他抗拒屈就别太荒谬。算几多条件可如愿，将关系缩短，你至舍不宜心软，我俩的感情总是在一直兜圈，继续都只得怠倦，讲将来不想从头规劝。条件衬托偶尔当正选，不必深究，我指责不够，改个新对手，别再屈就。即使不追究，情感早生锈，可以相处吗？我有保留，还是你？其实我。若想一起，请放弃下个对手，从遇上离别了，还是不舍得讲再见，乱作藉口，还是你？其实我，若想一 请放弃下错对手，从遇上离别了。 听紧嘅呢一首嘅作品咧，呼应翻头先啊，亲子百分百就话有完美小孩啊，呢首嘅歌曲歌名叫《完美情人》啊，唱歌嘅朋友嚟自系张子枫，仲有 featuring 阿佩南。 晨光追踪三十一。 呢、这个时候请嚟罗启山，咳散早晨。 喂，早晨啊，早晨啊， 系 各位听众，早晨，鹏仔。 有啊，嗱，今晚嘅港台电视31啊，打头阵嘅，你介绍会唔会系铿锵集啊？ 冇错啊，今日咧就会讲烟啊，不过咧就系食嗰啲烟啊吓。 哦，即系电子烟嗰啲啊，而家 系。咁啊，原来咧旧年啊，即系时间飞逝啊，旧年施政报告咧已经公布咧，就系话全面禁电子烟噶啦吓。 系。 咁但系咧就叫做禁卖唔禁食啦咁样。 嗯。 咁即系冇得卖，咁何来有得食咧？咁样可能有啲非法活动啦咁样。咁但系咧有啲人就话喂，咁你禁电子烟，但系传统烟咧？咁你又唔敢？你講到為健康著想，咁當然啦。如果你禁埋傳統煙咧，好多啲老煙民咧，即係攞你命啊嘛嚇。咁但係咧，有冇個時間表定出嚟咧？咁、樣 日落條款啊，又 係啊，咁樣嚇，即係隨住某啲人日落，咁佢又日落噶嘛。啊，咁啊，所以咧， 哇！不过真系、都食嘢多咗，见喺街头咧，啲人士咧就会企喺个唔系暗角嘅，企喺街上边嘅时候，都变咗系揸住一支好幼嘅一条铁咁样。喺度啜下啜下咁样， 好多啊！因为好多唔同形式噶嘛，因为又有唔同嘅花款啊，有好多唔同嘅器皿啊，咁佢哋嗰啲型噶嘛。以前食烟就喂有冇火啊，而家系喂有冇电啊咁样，即系比较麻烦啦呢样嘢吓。咁、去到咧今日嘅日常八点半咧，咁又会今年嘅施政报告咧提出咗啦，有3条位于九龙嘅古村重建啊、哇！即系我唔知道你有冇去过呢、个茶果岭啊嗰带啦。有条茶果岭村咧， 冇行过入去。 系啊，即系原来佢里边咧，净系屋企嗰啲人咧，系厕所都冇噶，都要仲系用紧嗰啲即系公共厕所啊嗰类啊。 哦，咁、其实个生活环境都唔系咁理想。 系啊，所以油塘嗰一带咧，即系同隔篱啱啱，譬如话嗰啲大型屋苑啊，或者观塘啊，重建咗好多商厦咧，即系好强烈对比啊。咁今次咧就系。3条嘅村咧都会难逃呢个清拆命运，咁打个问号嘅咁样吓，咁所以咧就另外啊又奇怪吓，喺日常八点乱里边有个环节叫防不胜防， 讲咩啊？ 系啦，今日咧就同你教你咧就系啲智慧术啊。如果你食肆同人发生争执，突然间对方咧就系埋身攻击你，你应该点样咧？咁样啊，今次咧就会教一招咧叫做双脚抱膝术啊。抱腿摔啊！真系 双手抱腿系咪啊？ 佢双脚抱腿，唔知点解。 哦，系咪骑唔住个人啊？ 哦，真系，所以今晚睇下啦 吓。究竟咩嚟嘅咧？呢个智慧术呢一招啊？ 系啊，咁样啊。咁另外咧有一个环节几得意嘅，叫做香港印乐啊。 哦，印度、印尼 啊，咁啊，即系嗱。咁咪讲印尼啊，因为其实呢个咧，即系印人咧，都已经系好多人口中嘅 即系姐姐。 姐姐啦吓，咁啦佢咁佢哋咧就系同香港嘅饮食文化习惯礼仪都唔同嘅，好、明显有好多就唔食猪肉添啦吓，咁所以咧就又可以睇睇下啊，佢哋有啲 咁应该叫埋屋企嘅印尼姐姐一齐睇、可以指正一下，哎呀唔系咁嘅，定系我哋真系咁嘅咁咯，系嘛？ 亦都可以话俾印尼姐姐听啦，香港电台嘅其实好多节目咧系有印尼字幕噶， 系啊，好似特别是我唔记得，仲可以问翻阿芭比先知。 系嘛，萨拉马帕基 系啊 ，Beautiful Sunday 咧都有阵时会介绍翻嘅。 系啊， 好，我哋多谢晒罗启新先，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毫半。友邦保險76.2升1.4，美團點評94.5係升4.15。新上市的亚盛医药是报46.5，华能新能源是报3.01升1仙，港交所242.0升6毫，长城汽车6.02升5.5，招商银行38.5升7.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08.77，瑞士法郎0.995，澳元0.682，加元1.307，新西兰元0.636，人民币7.057，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2,852点，升52点。港金现价报14,070，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4.46美元，卖出1,505.44美元。呢节经济行情报段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到去西湾河啦，近住泰安楼噶。咁亦都影响到东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噶。咁而家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噶。咁重复多次啦，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西湾河啦，近住泰安楼。咁亦都影响到东区海底隧道啦，去香港方向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噶。咁而家车龙咧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啊。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啦，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咁而东隧咧都系受东区走廊嘅意外影响啦。咁所以赶时间嘅话咧，都系唔好行东隧咧去翻香港啦。咁改行其他隧道啦。咁而家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咧就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排到乐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啦。咁而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出口，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市民同政府部门以正面嘅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同公署三方协作，一齐提高公共行政嘅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嘅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平时帮宠物买嘢食，我会留意食品标签。其实我哋买其他食品都应该要留意，特别是临近万圣节。如果你哋都想在其他国家订啲糖果、零食翻嚟香港应下节，就要留意产品包装。如果是有大麻植物的图样，就是属于大麻产品。即使当地可能将消遣用大麻合法化，但如果将这些产品带来香港，就有机会触犯法例了。 监督署监督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同行抗毒 Halloween， 节日前后不好见。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赠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 知心寻觅最真，晨光第一次。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星期一已经开始谂定点样去 玩 探下自己 啊！首先可以讲下个日程表啦，就同股市嗰啲系唔同嘅。咁啊，嚟紧呢两三日就系 Halloween 啦，30、31可以俾大家玩下啦，狂欢下啦。 哇！但系第二日都系开工嘅日子， 有啲人请个礼拜五。 哦，咁样啊？ 系啊，请过，因为啲年假多起上嚟咧，31号晚玩完咧，礼拜五即系可以营咗一个 long weekend 啊，系啊， 啱嘅。咁如果预咗自己会有啲活动嘅，咁啊第二朝又未必真系翻到工，咁咪又有假期，你咪。你咪申請咯，呢個係你嘅權利，係咪？ 係正嘅，同埋諗到呢一件事啊，咁啊，31号晚玩完，禮拜一1号就放假咁樣啦。咁但係咧好似彭爺咁樣講啦，去玩咧都要準備嘅。 嗯， 係。咁啊，我好深刻啊！彭爺今朝咧報天氣啊，即係講天氣情況嘅時候咧，講咗呢個超低能見度啊， 低能見度。 係啊，佢話低能見度啊。 我係超級低能見度添啊！ 邊方面咧？ 呢一個。加拿大嘅旅程啊， 我真系 劲惊啊！有一个 moment 啊， 因为你揸车， 唔系啊，我想讲咧，我平时都懒醒目啊，或者临急抱佛嘅，都整好晒啲嘢。譬如咧，我今次咧飞加拿大咧要去美国过一过境嘅咁样，或者出一出境咁样啦，咁啊整咗美国 visa 啦，同屋企人咁样，咁啊谂住啊过到去都揸下车，咁啊整埋国际牌。 哦，我知道， 哇， 你唔记得加拿大要攞签证？ 系啊， 系啊，你冇做上网嗰个登记啊？ 我冇做啊， 咁点算啊？ 听我讲呢个咧，简直系惊心痛魄咧，15分钟，咁我去到机场咧，攞住 passport 啦，施施然喺柜位咧 check in 嘅时候咧，咁啊同屋企人一齐攞本 passport， 咁我微笑啦，咁啊香港人咧通常搭长途机咧一定会同地勤人员讲，如果可以坐啲少啲人嘅位就好啦，嗰啲或者坐走廊位又好啦，因为你真系十几个钟咧好金嘅，如果你坐去窗口位咧，如果架机系 full 嘅话咧，出边喺个叫做。走廊位咧，有人頂住你咧，咁、 啊、 你好唔好意思？我哋啲面皮好薄噶， 出出入入噶嘛。 係啲面皮薄嗰啲人真係唔好坐窗口啊！ 通常如果唔介意，咪近啲洗手間嘅路口位咯。咁你自己方便自己。 喂，我 OK 啊，同埋咧，我真係中意喺後邊咧，人哋嗰個小食吧嗰度咧。 可以攞嘢食啊嘛， 攞啲嘢啊，又攞啲番茄汁飲。平時咧喺屋企咧，自己都唔買番茄汁飲喎，一上飛機 飲， 貪新鮮， 好中意飲番茄汁咁樣咧，好搞笑。 咁但係你好啦，過唔到境咁點啊？ 施施然咁樣攞住個 passport， 咁啊講翻頭先嗰啲嘢啦。咁嗰個地勤姐姐咧都微笑，好啊咁樣啦，笑笑口咁樣啦。咁咧攞你個 passport 咧就嘟咯，咁幫你 入 機鋪。 嗯。 嘟嘅都嘟唔到啊！跟住我心谂唔系话有咩问题、啊？ 系咪 个磁 带坏咗？ 磁带坏咗系啊，类似。跟住嗰个地勤姐姐劲打翻我嗰、那个特区护照嗰个嘢啦，打，哇都系唔得。跟住咧佢就入咗一个咧高级啲嘅 senior 嘅同事过嚟啦。跟住佢就问啊，冇理由噶，阿蒙生整咗美国 visa 啦。因为最常见咧就系、是、如果譬如你要转机或者出美国境咧，好多人都会唔知道咧。轉機喺美國轉機飛加拿大或者喺美國轉機，譬如去南美咁樣啦，你都要美國 visa 嘅。如果唔係佢，基本上你已經冇得飛㗎啦。即係如果你去到櫃台嗰度咧，你係因為去美國轉機而冇整美國 visa 咧，你可以翻屋企㗎啦。 你咁啊，除非你唔使落機啊。 系啦，系啦， 除非你系唔使落机嘅，咁你系坐翻喺机上面就唔使。 系啦，有冇咁嘅可能？嗱，我都唔知。 我试过， 你试过啊？ 系啊，我试过飞加拿大喺 New York 度停咯，做咩啫？有几咁奇啫？咪坐翻个机上面咯。 即系只需要唔出去， 你唔出去就得，就系、是、有啲情况系唔需要出去嘅，你唔需要转，系原机等喺加拿大嗰啲人，唔系喺 New York 嗰啲人上嗰架机一齐飞去加拿大啫嘛。 OK， 我未试过呢个情况。 我试过。 好啦。咁咧，跟住咧，發現咗自己冇整呢個加拿大簽證，跟住咧。 我已經咧好慌忙啦，跟住再加上一樣嘢就係，喂，你要訂嘅嘢，你之後嘅行程訂曬啦嘛，係咪先？咁你 再加埋想問，你係咪同太太一齊去啊？ 係啊係啊， 係啊，肯定佢太太黑曬面啦已經。 喂，跟住咧 唔出聲，黑曬面， 抌低嚿錢叫佢去行街先得㗎， 錯曬你嗱，你哋誒你哋錯曬，佢咧處之泰然喎，我自己熱鍋上嘅螞蟻啫喎，因為佢覺得根本整唔到啊，因為冇可能可以喺短時間內整到，跟住咧 已經諗住，已經碌緊啲酒店 啊！你知唔知咧？ 碌緊美國啲酒店到邊間 啊？你嗰、那個嘅、即係啲同事咧，平時面嗰啲好緊要。我即時喺度諗到咧，程振鵬咧會翻嚟邀引我， 都叫咗你整㗎啦咁樣。 喂，跟住我又好怕面，因為第二日 整， 因為咧 嗰、 那個加拿大簽證咧，佢就算你網上去 apply 咧，佢都會話在三日之内去完成啦，咁、即系言之，你可能即时飞唔到啦，或者你听日先飞到，或者你后日先飞到啦。 哇、咁得意， 系啊， 即系因为我做网上嗰、那个而家咁样嘅，即使我哋揸住咧特区护证嘅 护照， 特区护照嘅人咧系、去加拿大咧都系需要做呢个网上登记嘅签证。咁、已经开始咗一段时间噶啦，咁我都系呢一。啱啱過去嗰一轉第一次上網做，咁咧佢網其實係你輸入咗啲好簡單嘅基本資料，然之後跟住咧就 send 翻去俾佢哋，咁然之後我又轉個頭已經收到 email 話搞掂咗啦。 嗱、彭爺呢個就係快速啦，咁但係我自己係超驚，因為我都成早咗兩個鐘頭去機場 check in 啫嘛，唔係早得超多嘛。如果佢兩個鐘頭之內、或者 俾唔到你， 佢俾唔到我就即刻要沿路即係揸翻車翻屋企，跟住第二朝繼續晨光第一線，愉快感覺彌漫清晨，跟住再俾大家揶揄一番，再俾大家笑，跟住就會有人同你講晨早叫你去整啦咁樣。 哎呀， 嗰、那個晨早係冇人講過咁樣啦。同埋咧，我細個去加拿大，我冇唔需要簽證㗎， 我哋以前唔使，係呢一兩年先開始。 我唔知幾時搞出嚟㗎呢一個，我真係冇聽過人哋話去加拿大要簽證，我真心 兩年 真心冇聽過。跟住咧就即刻申請啦。跟住個地勤嗰個 senior 嘅同事就話你而家試下申請啦。不過真係未必得㗎，因為有快有慢㗎。你知加拿大㗎啦，因為佢一講加拿大，你知加拿大㗎啦。我知道加拿大咧代表咩？代表慢。 他条啲啦， 佢根本唔会喺一个钟头之内 讲， 系啦，唔讲咯，人哋系 冇你咁讲咯。 咁我就同佢讲啦，话咁系咪真系冇希望？佢话唔系嘅，你唔整就一定冇希望咯、你整咗可能有少少希望。我好记得佢真系咁样同我 讲。咁嗱，你即刻做用手机都可以啦，应该 用手机即刻俾钱啊，用 Visa 唔使 要俾钱，要俾钱噶。 要俾钱， 要俾钱嘅，你可能唔记得咗要俾钱啦，太少钱。 即系总之用手机就可以搞定晒你未搞嘅嘢啦。 系啦，即系好似台湾签证咁嘅，要俾啲钱嘅，唔知百零蚊、二百蚊咁样。总之你即时用credit card 去整嘅咁样，跟住整完之后咧，收到个 email 咧，好开心啊！佢话啊，我哋接受咗你嘅申请，跟住啊，我知超嘅，跟住好似旧时抽手机咁咧，跟住系咁 loop， 系咁 refresh 啊嘛 ，F5 咁样，跟住咧讲多两讲，哇！奇蹟發生 啦！即係幾分鐘內嘅啫， 喺八分鐘之內搞掂咗咯。 咁我應該話你好彩定話人哋有效率咧？ 但其實根本個設定係咁， 我都唔知啊。 我都係咁樣申請，然之後轉個頭收到 email 咯。 咁但係你唔係 last minute 去到機場先整啊嘛？ 係我冇咁慢。 你個心情爭好遠㗎。如果你之前知道自己要整咁樣去整咧， 咁咧應該咧佢嗰個情況咧。亦都唔會話阿 O 咧獨有嘅，應該有好多啲慕室嘅旅客咧，都會可能分分鐘去到加拿大落咗地啊，諗住出境嘅時候先發現自己冇嗰個嘅簽證。 哦，唔得㗎，佢唔俾你上機㗎， 上唔到機係咪啊？ 係啊，佢 即 係 上機嘅時候已經 check 到啦。 係啊，係啊。 咁上唔到機咁咪即刻做咯。好似、我諗應該有若干嘅旅客咧，佢哋係去到機場先即刻做嘅。 係、 即係情形咧就有啲似我哋有陣時會見。见到，譬如你去台湾咁，有啲人都系落咗地先知，先至做啦咁样。 不过我嗰个情况真系惊嘅，因为咧佢唔俾你上机啦。咁、我就问佢话，如果喺呢两个钟头之内我搞唔到，咁系咪要改机票？佢话系噶， 咁要睇下你张机票本身准唔准你咁样去调。如果唔系咧，你等于要买过，或者系加附加费咯。 哇，咁你谂下，即系成件事牵一发动全身。 最紧要就衰喺老婆面前啊嘛。 哦，咁都冇，其实佢坐定粒落。 系冇得飞啊！你明唔明？同埋我真系唔知道去加拿大要申请签证呢个资讯。 嗱，咁咧，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咧，你真系咧，从呢个事例啦，可想而知咧，啊，我哋做电台嘅主持或者 DJ 咧，个个都唔系咧英明神武嘅，好多好懵丙嘅，真系。 系不过咧，我。都个人都几好彩，所以可以搭救啦翻。所以你稍一唔好彩咧，就真系飞唔到噶啦。所以我平时咧啲运气都系爱晒嚟做呢啲古怪怪嘅事情。 我谂阿 O 之所以唔记得或者唔察觉加拿大入境，而家又系要网上申请啦。 因为我细个去嘅时候冇。 系一来啦，二来咧就系因为大家都觉得佢好醒啊嘛。 哦， 系嘛？喂，才子 O，喂。如果呢啲咁嘅小事都唔知嘅话，咁才咩子 O 啫？哎，咁佢就系小事糊涂，佢只系大事聪明啫。 系啊，我真系唔识啊 ，sorry 啊，真系好值得讲啊呢一个，系我亦都唔介意自爆啦。如果我唔讲咧，你哋都唔会知道噶。 系啊，真系鼓励唔到啊！ 呢个真系好搞笑。跟住咧入到去机场入边咧，我即刻咧劲使钱啊，即刻食碗拉面先啊，跟住再食嗰个咧乜乜 M 嗰蛋糕啊。嚟慶祝一番，我平時都唔會食嘅。喂，依家機場入邊咧多咗好多好嘢食喎。By the way， 都係嘅， 即係比以前舊時淨係得美式快餐店啦，或者乜乜炸雞啦咁樣。 佢仲要有一啲咧係我哋喺市區裏邊見唔到嘅嗰啲快餐店咧。喺入边竟然有嗰个牌子， 系啊系啊，所以大家不妨早啲去机场啦。如果我之前系 last minute 先去机场， 你而家讲紧嘅系边个机场啊？ 香港， 系 香港， 香港系啦，冇错。 香港几好啊吓，咁啊，大家飞嘅时候啊，特别去加拿大嘅时候就留意翻啦，用我呢个例子。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在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已经有阿李小姐响树啦，早晨啊，李小姐， 早晨， 系直播室有阿 O， 有 Barbie 同埋有我彭仔响树，欢迎你啊， 彭仔， 你好啊， 好啊， 系啊，系呼声清， 我都开咗三机， 哎，你开咗三机啊？ 是啊， 哎呀，咁你应该要熄 翻佢啊， 或者扭细声，如果我哋会有回书啊，好大声，好似咧，喺个山窿嗰度咁样噶，变咗啊，好啦，咁啊，希望你已经系扭细咗收音机啦，咁啊，李小姐，你今天打嚟呢一个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似话有位朋友你想表达一下你啲心意，系咪啊？ 系啊， 系边位咧？吓、 啊，罗明啊，罗姑娘啊， 阿罗姑娘啊， 系啊，罗姑娘。 罗姑娘，同你咩交情啊？ 佢系职员嚟嘅， 系、一位职员嚟嘅。 系啊， 罗姑娘，我估佢系咪护士啊？ 系护士， 系护士嚟嘅。哦，咁、佢照顾过你？ 佢系 咪啊？定系整蛊你啊？佢 佢太药俾我食嘅。 哦，即系佢照顾你嘅，系 系啦。 咁你佢点解会特别？有一个深的印象或者感情特别好咁样咧吓， 我有血压高嘅喎、 哦，咁点啊？所以佢就派药俾你食啦， 系啦， 咁你食咗有 好多人都食药嘅，好多个都食药嘅， 系啊，啊，咁你 有糖尿咧，有糖尿啦、哦，有血压高啦， 嗱、咁咧，既然咧，我谂啊，罗姑娘咧就系、是、啊咁多个即系啲医护。朋友当中咧，其中一个就话李小姐特别印象深刻啦。其实咧，你广而言之咧、所有咧即系呢啲嘅医护人员，佢哋都系咧好悉心照料病人噶啦。咁、所以就变咗喺病人同呢一个嘅医护人员之间咧，其实都系有一种好特别嘅情谊喺度嘅。咁、互相一个照顾吓、一个咧要接受佢哋嘅治疗、 被照顾， 系被照顾。咁如果大家咧喺个相处上边咧都能够系即系开心心啊、礼礼貌貌啊咁、样，咁大家。又过得好，人哋份工又打得好，咁你自己嘅身体亦都会快得好，快啲好翻啊！咁希望你都身体健康啊，李小姐。今日拣咗只歌咧，就送俾阿罗姑娘。咁其实咧，大家听众朋友咧都啱听，因为呢只歌咧都同我哋广播界嘅咁多位听众成长、好耐好耐以前嘅一首广播剧嘅歌曲嚟嘅。 就系、叫做咧《茫茫路》啊，系啦， 张德兰主唱。 好啦，咁啊送俾你哋听下啦，好嘛？ 阿李小姐，讲一句啊，拜拜啊！ 拜拜， 系啦，唔该晒。 缘分似大海飘荡，谁明白内心有浓途？时间洗刷不去往事，有恨怨怎倾诉？缘分半路中失路，寻求目标我迷途。Yeah. 有冇听过 啊？有啊，识唱添。 识唱好嘢啊！阿欧唔出声，太年轻啦你啊！好啦，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够晒啦，拜拜。